形式，或者不同運作嘅平台嘅有心人咧，希望聆聽佢哋嘅意見。大家可以一齊做，或者分開做，亦都係可以嘅。個目標咧就係希望我哋能夠努力咁去化解呢啲分歧同埋矛盾，透過呢個對話，互相嘅諒解，一齊走出今日嘅困局。 将军澳一条行人隧道的连龙墙凌晨发生持刀伤人案，一男两女受伤，介乎24至35岁，分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将军澳医院治理。警方正通缉一名涉案男子，隧道内和附近的众明苑的垃圾桶内都分别检获刀。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2点，升30点，成交金额20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1点，升5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8.2升个四，中移动67.55升个三，中国平安90.9升3毫，港交所252.6跌2毫，工商银行4.93跌5仙。石药集团13.84升8.8，汇盈富基金27.05升1毫，友邦保险77.6跌6.5，建设银行5.73跌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5，英镑9.519，瑞士法郎7.993，澳元5.314，加元5.892，新西兰元5.033，欧元8.698。每百日元对港元7.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65。日经平均指数报20659点，升96点。港金现价报1401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8美元，卖出14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喺泽安村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快线有坏车啦，龙尾就喺泽安村。咁另外，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北角码头噶。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慢线有坏巴士啦，咁龙尾咧就接近北角码头对出。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黄金海岸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啦，近住黄金海岸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嘅影业路去东港城方向近住宝灵路一带咧都系挤塞。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石排湾道轻轨中心方向华富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违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为天恩。 做咩啊？抌咁多嘢嘅？ 唉，我戒紧烟啊嘛，咪一次过掉晒啲令人谂起烟嘅嘢咯，嗰啲烟灰缸啊、打火机啊嗰啲咧。 哇，咁有决心啊，好事嚟嘅。仲要咧做多啲运动，饮多啲水，保持均衡饮食。 哇，你好似好知咁。 梗系啦，我老公戒咗烟成十年噶啦，自己同屋企人都健康咗啊。 好，我都要努力先。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加加油！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好早嘅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今日真系好早啊！首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咧，暂时系非常之好嘅，冇乜特别警告嘅吓，而家。 哇，不过出面咧就有少阴天嘅， 系啦， 29度嘅气温啊，吓，相对湿度咧系80%嘅。 我今日真系早到一个地步咧，真系劲啊，真系。 几咁积极啊！ 我今朝冇嘢噶，7:30嘅时候，我人 咁样都唔打个电话话车埋我翻工。 哦，我冇谂过你喺嗰头，我西环、 啊。唔系啊，我都喺香港岛啊。 唔得啦， 你咁多时间整 嚟唔切啦。 好少噶，我今次见到个奇景。当我翻到公司嘅时候咧，发现豪仔架车已经泊咗呢个停车场咯。 系啊，莫非佢琴日冇走到？ 咁一次啊，呢啲啊， 系啦系啦， 冇走。 系啦，咁所以跟住就喺度谂，点解会咁做咧？原来佢今朝一早已经做咗好爸爸啦。 唉、哎，真系今次又做呢个司机二载啊！冇啊，7:30我个人已经喺西环啦。点解咧？哇，听到西环好惊啊！真系冇啊！今日带只狗去做啲身体检查嗰啲咧，佢、明明同我讲话，你即系9点前要到。咁样，咁我哋呢啲数学概念嘅理解就系9点前要到，咁即系9点前咧，净开咗门啦。 即系9点前几点钟到都 OK 啦。 我头先就咁听你讲呢一句，我哋即系倾偈嗰阵时，你话9点前要到嘅话咧，我个脑系谂咧间铺头系开8:098:30咁嘅。 系啦， 但豪仔咧就讲多咗一个嘅信息俾我知，呢个资料咧。我就觉得牛仔你真系冇错。 系啊，嗰间兽医诊所开24 咁。系啦， 即系24小时嘅，叫你9点前要到，咁你会谂 几点钟到都得啦，总之九点 有人开门啦，系咪？ 同埋最紧要点解佢要强调9点前要到咧？即系我谂住系咪嗰个 booking 咧，嗰个检查咧，9点钟咧，嗰个医生就喺度噶啦，所以你真系唔好等我太耐，所以佢叫我9点前要到。 系， 又或者可能佢识我咧，就惊我迟到咧，所以咁样提我嘛。 咁佢都啱数，因为你过往嘅业绩咧都唔系几好嘅， 系啦，业绩优良， 偏低嘅。 系啦，咁所以我就真系神吉咁早，未试过咁早。我谂阿仔都觉得离谱啊，送我翻学都冇咁勤力嘅啫。 咁好咯， 系啊，哇，你个仔起身 7:30到人去到西环， 九心切啊嘛，因为 跟住我望住 close 突敲门冇人听，打电话冇人应，跟住呆咗。 你冇好纸扎啊？开门，开门。 啊，呢呢轮就唔好乱熬啦。我惊啲人要你做咩咁样咧。我跟住我咪唯有喺个车外等咯。我嗰一刻，我觉得自己好似嗰啲刑事侦缉调查科嗰啲探员咁样咧。 喺度，再带埋麦超啊，跟住咧， 系啦，带埋麦超同埋食住老麦，真系劲似嗰啲张家辉嗰啲咁样。 呢排西环啊， 系 啊， 有 冇带人检查 噶？带 earpiece 啫， 个 earpiece 由于驳唔到蓝牙关，带唔到， 办唔到。诶，呢啲做样嘅啫嘛，系咪先？ 真的好似嘅，因为我喺度咬住老麦，跟住咧个人好唔专心望住隔篱个诊所门口咧，我话开门未咧，跟住喺度戳戳戳，跟住好多街坊行过噶嘛，加上我人又比较英气咧，又比较似执法人员咧，可能系 系啦，有冇人同你上前问你影张相噶嘛？ 系对住我只狗打招呼咯，哇！真系等咗好耐 啊！只狗唔系望你，真系谂多咗， 好明显系 啦。有架车喺只狗度咧，即我自己知啊， 我都明 嘅啫。好似阿 Molly 咧喺架车度嘅时候咧，哇！几多热线嘅 目光，你唔系黄耀祖即刻吴彦祖，真系即刻变咗啦！真系。 咁你系咩啊？ 我咪即刻变咗曾志伟 咯，系啊系啊，有啲谂嘅嘢 一样啫。冇啊，最后原来佢真系要真系好似暴佢咁样噶，去到九点零分。 但你竟然冇瞌眼瞓咩？你呢啲咁样， 我心急如焚，你知唔知啊？我又想去厕所，又唔走得。 咁我冇公厕啊？ 咁我点带住只狗再嚟走啊？ 你唔可以咁样留低只狗喺架车度， 抱住佢又攰，总之如此类咁样，真系哇！终于等到目标人物出现咧，我争啲就想话 call 上台出嚟啦，出嚟啦咁样，系啦，咁我出嚟我就即刻咋咋同佢交接咧。 行动啊，要咁样。 系啊，真 系行动啊。去咗个厕所未啊？咁样。 我翻嚟已经好顺畅咁样完成晒。 仲要等到我翻嚟啊？ 我人有忍耐力噶嘛？你估净系得你哋女士先可以排几个钟厕所面不改容咩？真系 可以有忍耐力噶。 其实我日日对住你哋两个都已经 大家咁话啦， 系啊 ，OK 嘅真系。 但好爸爸咁，最终咧佢哋有冇解说到点解明明话廿四小时会营业嘅？ 仲问 咁 又 真系问咋？ 咁又系 咪先？ 唔系 只狗喺佢手上， 仲问你啱，你哋都啱啊！我多嘴，我够胆问到。 喂，今朝咧，我都真系几想讲下咧。我以一个资深病人、家长、父母、医疗界的代表，其实真的都想有一个医疗的状况，都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哦，好啊， 可以抛个问题 出来。你 又 有啲新的医疗状况？ 唔系，真的特别阿田，因为都是呢个家长的关系。 哦，我以为更年期那个 关 系。 即当你带细路去看医生的时候，头先我那个就带毛孩啦。如果你真的带小孩去看医生的时候咧，请问你系咪百分之100、180、185% 地信任 点啊？ 个医生讲嘅任何嘢嘅咧？ 哦，咁当然，喂，咁你又唔系自己专业，咁所以你梗系会信佢啦。 全部信。有冇犹豫质疑？ 冇啊，冇啊。 从未试过。 有试过嘅，有试过嘅， 开始有啦。 但系唔关细路事嘅，系自己嘅，即系我自己。 即系佢叫你减肥，你质疑佢，仲有得减？医生冇理由嘅，咁样。 佢唔系，我点解要减肥？我咁 quit 咁样啊嘛，佢系。 唔系，真系都冇乜点质疑过，认真嘅。不过咧，就可能事前咧未睇之前咧，可能自己揾一啲资料。但系咧，当见睇唔埋医生嘅时候，咦？我上面网上面睇嗰啲唔同你讲嗰啲一样啊，噃咁有少少落差啦， 系啦系啦。 落差啦，就不至于怀疑佢，因为佢始终都系专业噶嘛，你医生。 如果再收窄啦，甚至乎阿祖，虽然你冇小孩嘅话，可能你自己去睇医生，系咪佢对你作出每一个建议？譬如佢话，我建议你都系入院好啦，我建议你都系打针啦，只眼太细啦，开啲嘅。你系咪全部都会信晒佢？ 整容医生方面咧个经验就冇乜，不过咧平时睇医生我系近乎信到 100% 嘅。不过 系 我试过有一个唔系太好嘅经验嘅，即系我自己谂翻转头，如果成日都会话有一个 second opinion 啊嘛， 即系总之唔信佢。 喺个你要做一个手术或者系大啲嘅决定嘅时候咧，揾多个 plan B， 睇多个医生嘅话咧，大家做评比较一下佢哋嘅意见啊，或者处理个方法啊。有一次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咁我就。真系冇人介绍我，就揾咗一个医生。 真系做面包？ 唔系啊！如果系嘅话， 超人 查花生菜。 如果系嘅话， 超人啦、 啊！点知佢就查咗牛油，搞到又有果汁同埋蜜糖，咁点算咧？唔系， 你嗰度咁阴功，嗰度好惨啊！ 嬲死咗都。 跟住仲揾啲蚁嚟咬，唔系即系要做一个小嘅手术。咁跟住我就揾咗一个，跟住佢讲完，我就信咗佢啦。 信咗，结果 嗰 个 出嚟啊效果 唔好，即系譬如佢话好快啫，你两日可以翻工啦。最终我唞咗两个礼拜咯。 哦， 即系冇谂过，冇谂过 咁所以咪话其实系咪要揾一个 second opinion 你睇清楚问清楚先至决定做唔做一个手术、 哦？如果系即系有手术呢方面咧，可能都系嘅。 系啊，但系 即 系太容易信 啦。 所以我答到豪仔个问题，就算我对住我自己，你去到医生嗰度，好似阿田咁讲，佢专业噶嘛， 系啊， 冇谂太多啊。佢叫我做哦，咁我即刻度时间就做啦咁样。但有阵时都真系可能问清楚会好啲。 嗱，我一阵间就会同你分享一下，我早两日带个细路去睇医生嘅时候。我夠膽講，全靠我自己久病成醫，長期同病魔同埋醫生作戰，儲翻咁上下經驗嚟。 你嗰本叫做经书， 即我本身嗰个战斗值都唔弱啊！ 如果佢而家写本书咧，应该会系从死门关爬出来七次的人， 系啊，真系 七次啊！ 我一阵间再同你讲下，喂，同埋因为嗰个都好有参考价值噶，系啊，一阵间听埋只歌翻嚟同你交代一下。 狂烈得疯癫的爱恋，如病魔一般可怕。他困神，才自觉控制他血压。还是等你可再过重痛疮疤，多复原一天也应该回家。留意在你的臂内疗伤，治你这深刻的创伤。是实或是心窝脆弱？是已经没救药，留恋在你的臂内疗伤，度过今晚夜痛苦一场，还暂时将那故事寿命延长。自起都应一试，同我一次逃避了那痛不止。留意在你的臂内疗伤，是你这深刻的创伤。事实或是心窝脆弱，还是已经没救药。留恋在你的臂内疗伤，度过今晚夜痛。 Sammy 鄭秀文醫生與我嚇，嗱，即係而家要同你講下嗰個咧，即 係 醫生與我嘅搏鬥經歷 啦。我想知道係乜嘢嗱？小朋友病嘅，即係通常都係嗰啲傷。 你一定 係 信曬佢，唔係咁佢今次就唔同咗啲嘅嗱，所以我今次唔可以開個醫院名嘅，因為我係質疑佢嘅嚇，所以我唔會開嘅。咁總之咧就係、是、早幾日咧細仔。佢無端曳喺張床度玩嘅時候，撲咁樣咧，佢又撲咗落啲硬物度咧。咁除咗即係個額頭瘀咗之外咧，嗰啲又算啦，小事啦，瘀咗。個眼咧爆咗，眼角嗰個位咧，直情係見到咧有流血咁樣啦。 係唔係微絲血管嗰種？ 唔係啊，唔係啊，係叭叭聲流出嚟嗰啲嚟㗎。係、 哦、 啊，咁、 okay, okay、 所以咧喺屋企幫佢止咗陣血之後咧，因為太脆弱啦嗰個位咧， 明白 你又做唔到啲咩喎？佢仲喺度流咧，即係佢未去到血流成河啦。但係佢不停滲咧，咁佢都驚啊嘛。好啦，咁我就帶咗佢去其中一個醫院度睇啦。咁啊夜媽媽咁樣都唔使睇兒科㗎啦，因為其實係傷口嚟嘅啫嘛。咁啊睇普通科啦。咁、那個醫生咧開頭見到咧，佢就話哦咁樣啊。帮你消一消毒先，睇清楚个伤口先咁样，跟住睇完系好合理啦。跟住睇完之后，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嗱，你睇下眼角爆咗咁样，咁真系都爆咗噶嘛？咁我见到系啊，真系爆咗。医生点算？我都唔知点帮佢止。佢话嗱，咁嘅情况咧， 要 联针， 吓。 跟住我话联针，我咁咪即系要打麻醉针，又好合理啦。佢话系，我话但系唔好，医生，我个僆仔岁半啫，打麻醉针。佢话。 系啊，真系冇办法啦咁样。跟住佢仲要同我讲咧，佢话嗱，你睇下嗱，平时只眼咧就咁样嘅，你睇佢开咗咁样，咁啊真系开咗个口仔嘅。但 系 咁跟住我望住， 我想问嗰个口仔，即系嗰个伤口咧有几多？ 系啦，嗱，呢个系关键啦， 呢个好紧要， 呢个关键啦，我见到。咁啲僆仔只眼有几大啫？佢牛咁眼都系， 唔好咁样话人哋眼细啊吓！僆仔都有眼， 唔系咁， 系咪？ 我 系 意思跟比例 啫。僆仔眼啫，咁其他 好敏感啊！你明唔明白？ 我僆仔只眼大过你喎，跟住 有几难？嗰件事系有几难？ 只不过你只眼系成身都发咗肉，系只眼长啫嘛？你 唔系佢悭喺只眼度咁样， 你都系讲翻你个仔啊？ 佢个眼角嗰个位咧，真系开咗少少口，因为佢嗰度始终有，其实即系等于伤口啫嘛， 即系好似损咗， 损咗咁佢。由于佢眼角嘅嗰个构造问题真系开咗嘅，总之嗰刻我觉得系真系开咗，同埋系有道小口子嘅，即系因为佢真系撞咗落硬物度啊嘛，咁系伤嘅。咁但系跟住嗱，好合理，我就话唔系咁样一个细伤口，联针，仲要打麻醉针， 会唔会医生嗰个担心系因为嗰个眼睛啊，即系比较敏感嘅地方啦，再加上可能有阵时小朋友系瞓紧觉唔小心去捽眼嗰样嘢，会令到嗰个伤口变大，所以要喺严重之前做定啲嘢咧。 咁我就 仲有，因为只眼会开合开合噶嘛， 冇错冇错， 即系等于你膝头哥或者系关节位咧，咁你呢位比较 难啲埋 嘅， 系啦。咁我就同佢讲，我就话系啦，我就话医生啊，咁样啊，即系如果唔联针，其实佢自己俾佢愈合得唔得咧？嗱，佢又话都得嘅，但系佢话如果自己愈合咧，佢话个伤口会埋得唔靓。咁我话埋得唔靓嘅意思系点咧？即系唔似我啫，系嘛咁样？佢话埋得唔靓，佢就话咧可能会。有啲嗰个地方咧会突起咗，因为佢话嗱，如果咧 啲肉增生啊， 系啦，佢话肉增生， 系 啦，咁然后佢就话咧啲肉增生，佢话如果咧你缝针嘅话咧就保证一条线，咁样跟住佢就问我啦，嗱我俾个中段考试你啦， 好好好， 当佢咁样问嘅时候，你仲会有咩反应啊？ 我可能会佢好似大我3000万想晒我冷咁样，咁喺嗰个时候。我估我会听佢讲噶，其实 田咧， 我会睇下真系嗰个伤口系真系有几大，或者系几即系如果真系一点咧，真系我想 咁个伤口如果埋得唔好咁点啊？嗱，医生就系讲咗佢个创伤，我即刻梗系谂靓噶啦，我呢啲纯外表主义嘅啫嘛，系咪？边有内涵可言噶？系咪？ 认真我咧就 大细眼点算啊？咁细个， 我真系会视乎我自己肉眼望到啦。虽然我唔系专业啊，系啦，因为即系啲咁嘅撞亲啲伤口。或者几十年人都试过噶啦， 系啦，冇错。 虽然佢系一个岁半嘅僆仔， 同埋 系 好似即系敏感啲啫个位。 系啦，咁但系我都会考虑。 考虑 啦， 我补翻一飞先，即系究竟嗰样嘢 叫翻个儿童先，系啦，扣翻张牌，换翻只儿童先。 比较难叫，我尝试叫两， 要两门先，系啦。 我 hold 嗰阵时系咪已经系止咗血啊？小朋友冇痛楚嘅感觉噶？ 少少血啦，即系佢仲系会有啲一啲，即系 如果 唔系滴出嚟， 我翻翻去叫翻我单调啦，继续啊吓。 又翻单调， 因为如果即系仲有渗血嘅话咧， 都系要信佢。 我系会有多啲担心。嗱，如果止咗血系另外一件事。 系啦，好啦。咁嗰陣時我就撈返我個 database 出嚟，受傷 database， 因為佢頭先話佢覺得埋口之後會有增生，咁我就第一時間諗我以前有冇試過受傷呢？有冇試過增生呢？有，但其實佢會愈合，佢會淡化㗎嘛，咁我就第一時間我就話醫生咁樣啦，我仔都有歲半，其實僆仔咧個皮膚新陳代謝快，其實佢愈合能力好強嘅。你話你而家咧有啲突起咗嘅嘢咧，其實可能佢生下又換皮又好定唔知咩咧？我話其實佢嗰度會走咗噶嘛。你話我哋而家呢啲咧幾廿歲咧，你個傷口咧有痕咧就真係唔會咁快甩嘅啦。你要搽去疤膏噶嘛。咁跟住我就話咁，其實佢應該可以愈合到走咗嘅。跟住佢又話。是可以咁讲嘅，但系你嗰个拉咧，佢话你嗰个拉，即系佢始终增生，佢话会有唔平啊咁样。咁然后我就用咗阿田头先个讲法，我就话，其实可唔可以考虑再观察下咧？即系譬如如果真系，譬如我翻咗去先啦，如果佢真系完全埋唔到口，系咁漏嘅，咁我咪再嚟咯。点知佢同我讲，佢就话。哦，其实都唔使点观察噶啦，因为如果你等佢几日嘅，佢埋咗口就埋咗口咯，佢咪增生咯。你到时唔需要考虑再做手术噶啦， 因为已经 系 增生咗啦。 咁即系佢系啦，佢好似讲到就话 你而家唔做就唔使做啦。 咁然后我就话吓，咁我可以应该点考虑咩？佢话你而家要做决定噶啦。我话而家要做决定，佢话你而家要，佢话你而家要即刻决定咧，就系写纸入院麻醉做手术。跟住嗱，佢如果唔逼到我咁紧，我都冇办法嘅。嚟到呢一家咧，我又话。 咁我都系谂住唔做 私家医院定政府医院啊？ 私家，我话咁我唔做啦，即系我绝对唔想个僆仔挨一刀同埋打麻醉针。咁跟住佢又冇嘢，佢又好好噶，我好啦，咁啊唔紧要啦，试下帮你黐块胶布啦，咁样咁啊攞块胶布。 吓，由联针到黐块胶布呢件事又有啲 顶住先啊嘛。佢话黐住先， 唔会细菌感染啊嘛。 我以为起码要攞个即系嗰啲一个罩咁样罩住一只眼嗰啲啦，系咪啊？ 咁跟住佢黐完胶布之后，佢就话嗱，顶多个礼拜嘅块胶布，如果佢唔甩嘅话咧，佢话你即系翻嚟复诊啦，要洗伤口啦。诸如此类，咁啊上集完咗啦，本来都冇嘢，我就祈求希望冇事啦。我大佬啊，联针好大件事，你估真系而家会刮仔咩？即系又唔系咩事。跟住过咗两日，佢就块胶布好自然就真系甩咗落嚟啦。 有湿水啊！ 咁我咋咋林带佢翻去同一间医院，不过就揾第二个医生唔紧要啦。总之我话啊，可唔可以帮我黐翻胶布？另一个医生一睇佢就话 黐边度啊？ 冇嘢，伤口唔使再黐胶布。我话系啊，咁深唔深啊？边度渗咗都埋晒口啦，咩事都冇。我埋晒口啊，咩事都冇，冇事啊。你搽啲药膏冇嘢噶啦，唔使复诊啊。我仲使唔使洗伤口啊？唔使啊。胶布都唔使黐啊，黐乜鬼啊？甩硬嘅。 同埋， 我再问多次，我话个口唔深啊，冇嘢，我埋都好靓啊。 嗱，你应该咁样谂，嗱，医生未必系错嘅，只不过你个仔咧系复原得好，佢冇你嘅传统，冇你嘅遗传。 我净系问一个问题啫，如果当下我唔系咁坚持。翻屋企黐住胶布先，我真系跟住佢写话，我同意啊签字啊，而家同我打麻醉针啦， 咪做咯咁样。 咁我咪无端端挨咗一针，挨咗一刀， 系啊， 同埋做麻醉剂咧， 最主要系麻醉嘅问题喎。嗱，所以各位家长唔系叫你怀疑，但系有时你真系要问多几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好多市民参与维园嘅集会，大致和平进行。佢衷心希望社会回复平静，系远离暴力嘅开始。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监警会收到多宗嘅大型公众活动中涉及警员嘅投诉，最新需汇报嘅投诉达到174宗。监警会原定主动审视事实同情况，系涉及6月9日至到7月2日上星期五监警会召开特别内务会议，一致通过延伸工作范围，暂时不设终结时限，希望能够厘清事实。审视范围亦都包括721元朗打人事件，呢一宗事件已经收到53宗需汇报嘅投诉，占总数大约30%。林郑月娥又话，为咗确保审视报告嘅客观性，监警会将聘请海外专家，同时截至7月2日嘅报告会争取喺6个月内提交，将揾出事实，亦会有评估同建议。另外，林郑月娥又宣布马上开展工作，构建对话平台，希望为香港寻找出路。将军澳一条行人隧道嘅连侬墙凌晨发生持刀伤人案，一男两女受伤，年龄介乎24至35岁，分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同埋将军澳医院治理。警方正通缉一名涉案男子，隧道内同附近嘅仲明苑一个垃圾桶内，分别都检获刀。事发喺凌晨大约1:30，现场系连接景林村同厚德村行人隧道嘅连侬墙。有目击者表示，一名粗流利广东话、年约40岁嘅男子起初情绪些微激动，询问两名年轻女子有关连侬墙嘅事宜，其后听到男子大叫，以一把长刀插向一名女子嘅右肩，亦有一名女子倒地，疑犯再追斩其他人。呢名目击者话，据佢了解，疑犯之后曾经逃向将军澳仲明苑嘉明阁，警员到场翻睇大厦闭路电视之后，发现呢名疑犯已经由蓝色上衫更换深红色嘅上衫离开。而街坊其后喺大厦内发现一件相信系疑犯案发时身穿嘅蓝色上衫。警方由6月初反修例示威至今，使用超过1900枚催泪弹，冲突现场经常遗下多枚弹壳。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会长论之伟表示，近日将一枚在8月5日施放的催泪弹壳交还警方，但被警员指违法和不适当。他批评警方的讲法荒谬，认为警方在施放催泪弹第二日就应该主动到场检走弹壳。 本身是大律师的法政会司召集人吴宗联认为，相关社工捡起弹壳，有构成火器及弹药条例中无牌藏有枪械或弹药的风险，但因为事主随后交还警方，认为他并无意图收藏相关物品，未有证据构成非法行为。他建议市民日后应该由警方自行处理弹壳，可以直接报警。本台向警方查询，暂时未获回应。香港反修例逃犯条香港反修订逃犯条例示威活动持续，并一度令到香港机场运作受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被问到，如果有在港加拿大公民寻求协助时，政府会否派包机疏散？杜鲁多没有正面回应。杜鲁多说，非常了解香港目前困境，一再呼吁和平，令局势降温，促请香港和北京政府聆听民意。又指目前有30万名加拿大公民在香港，是香港最大外国人群体，因此非常关注他们的情况，但同时非常关注香港的人权、言论自由及集会自由，会继续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他们长期遵守的一国两制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39。啱啱跳咗系26,244点，跌47点，成交金额29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1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4点，升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7.6升8毫，中移动67.15升9毫，盈富基金26.95冇起跌，中国平安90.75升0.5，石药集团13.92升9.6，港交所251.8跌1蚊。工商银行4.92跌6仙，友邦保险77.2跌1.05仙，汇丰控股57.25跌7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6，日元106.6，瑞士法郎0.981，澳元0.678，加元1.332，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642点，升79点。港金现价报14,01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3美元，卖出1,49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车龙好长啊，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啊，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快线有坏车，咁非常之挤塞啦，车龙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呈祥道去荃湾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就系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慢线嘅坏巴士咧已经拖走咗，咁不过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啦，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黄金海岸对出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近住黄金海岸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的影业路去东港城方向近住宝陵路一带呢就挤塞，而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附近一带呢都是车多。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石排湾道轻轨中心方向华富村、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黄老邪今日号召各位英雄豪杰，誓要守住襄阳城同蒙古塔子，决一死战。我哋。 啊，唔好意思啊，前辈，乜历史上真系有你黄药师呢个人，又真系死守过襄阳城？中国历史小说入面嘅历史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集自有分解，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无人机系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七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唔好睇佢平時個口咁多啊，咩都講啊嚇，口甜舌滑咁樣，但其實佢內心都係一個係一個暖男，一個錫老婆啦，愛仔女啦，同埋仲係一個好好嘅寵物主人啊，因為佢真係視狗如命啊，所以咧佢只要只狗仔有啲咩事，佢第一時間唔理啊，即係都要去唔顧自己嘅時候都要顧住佢。係佢係邊個啊？係啊，佢任何屋企人佢都會錫嘅，曾志豪。 冇嘢嘅，捱眼瞓啲啫 ，OK 嘅。只要早啲起身嘅話咧，其實都唔錯嘅。我第一次可以見到。朝头早七点几喺港岛嘅街景究竟系如何嘅繁忙？系我下次会早啲打埋俾阿祖。阿祖啊，我已经翻到公司啦，要唔要车埋你啊？嗱，读一读咧，以下一张通告咧，睇下你知唔知道咧系讲紧啲咩噶吓？嗱，日间。三人或以上先好出嚟，夜晚五人或以上先好出嚟。每人呢记住一定要带遮，同埋呢要孭一个好厚嘅背囊，背囊里面呢要攞啲好厚嘅杂志孭住佢。嗱，一定要有一个人呢一路行嘅时候呢不停要观察四周围嘅情况，仲要有个人呢拎住电话呢周围拍嘢㗎。最好呢就係要戴口罩同埋戴埋顶帽啦。如果你唔够朋友嘅话呢，打俾某啲人啦，我哋就会同你一齐结伴同行㗎啦。然后仲有人会话俾你听呢，喂，如果今晚你哋几一点呢，你哋想散步嘅话呢，约埋我，我哋同你一齐散步咁样。嗱，好啦，你觉得头先豪仔读嘅呢一个通告呢係讲緊啲乜嘢活动呢？你就咁听，你会唔会觉得话，咦，系咪嗰啲咧咩野外定向啊？所以咧日头就要三个小队，夜晚就要五个人或以上，咁一定喺荒山野岭里边咧，可能就要去露营啊，或者去探险啊，一定系去玩嗰啲咧咩 X Game 啊，嗰啲咩极地挑战咧，你知而家有好多嗰啲咩极限挑战游戏咧，可能咧就要野外生存啊，系啦，一定系玩紧嗰啲 game 啦，咁样，再唔系嘅，会唔会系讲紧咧？如果你去嗰啲咧咩世界上啊咩地球？ 球上咧话最危险嘅嗰啲咩贫民窟咧，有阵时话去巴西啊，咩印度咧嗰啲深度旅游啊，而家好兴噶嘛，成日都要去嗰啲咧即系好冒险嘅地方度咧就体验生活。咁会唔会系讲嗰啲团友咧最好就咁样玩啊？啊，我知啦，一定讲紧嗰啲咩亚马逊丛林嗰啲啦。如果唔系咧，就惊你夜晚啊自己去屙尿嘅时候咧翻唔到屋企啊咁样。嗱，你正路真系会估头先嗰啲嘢噶。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我都系估紧嗰啲咧，即系你唔系沙漠啊，就系嗰啲沼泽啊，应该系讲啲好危险嘅地方啊。系咪讲紧嗰啲咩贫民窟？但系好不幸地咧，头先个通告其实讲紧咩咧？就系、是、如果你要落你自己楼下嗰啲行人隧道嘅连侬墙嗰度散步又好，睇嘢又好，贴嘢又好嘅话咧。佢而家叫大家咧唔好自己单独一个人咧落楼下散步，最好约埋咧头先讲嗰啲三五成群咧先至好行落去。我话唔系嘛，究竟而家发生咩事？有冇咁危险啊？仲要搞到要一日就日头三个人或以上，夜晚要五个人或以上，系可能你觉得太夸张。但系当你睇过今日好多新闻，即系话将军澳隧道嗰个连侬墙有呢一个斩人事件之后咧，嗱都系嗰句。都唔系讲紧任何政唔政治嘅嘢，而家呢个系治安问题嚟嘅，因为你行过路过，可能你真系望咧，你见到有人贴街招，喂，贴渠王啲街招你都会望下啦。你而家唔惊啊？因为贴街招原来贴到会俾人斩嘅，咁究竟而家应该点样可以保障自己呢？而家唔系话楼下街坊行过路过，你都会担心呢？其实我头先睇到呢个通告咧，真系觉得好心伤嘅，因为你会发觉咧。而家我哋唯有好似即係当咗自己居住嘅地方呢都係危机四伏，但係你又要生活喎，咁然后你就唯有不停咁样喺度守望相助呢先可以做得到。如果你问我嘅话呢，我觉得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呢？除咗你话梗係叫阿 Sir 呢即係行多啲即係巡更啦，可以就维持治安啦，其实仲有个方法，因为咁囉，可唔可以全部变晒电子告示板呢？即咩叫电子告示板呢？我仲记得嗰阵时睇木村拓哉嗰套 Love Generation 啦，应该系啦。咁啊，仲有一幕咧，啊，定系恋爱世纪咧，系啊，就系、是、恋爱世纪咯。佢里边有一幕咧，咪就系话呢个松隆子咧，就约咗木村咧，就喺个广场里边，然后就同佢讲话，你记得一定要去到啊，因为咧我会有啲好重要嘅信息留俾你噶。因为佢有一块电子告示板，咁喺日剧里边咧，佢就见到阿木村过去咧，就想留嗰啲咩爱的宣言啊，嗰啲咁嘅嘢俾佢啦。嗱，如果而家为今之计，想确保各位居民嘅安全，咪真系治安问题啊嘛？可唔可以叫政府设立电子告示板呢？就唔好叫再大家贴街招啦。反正有啲人又觉得影响市容啊，有啲人又话我唔中意，我觉得唔干净啊，咁样唔紧要，唔紧要，不如变电子告示板啦。大家嗱，你真系有啲咩信息想发布嘅，例如话喂阿妈叫你翻屋企饮汤啊，阿爸叫你早啲翻屋企啊，系啦，你早啲啊坐低倾偈啊，或咩都好啊。呢啲诉求咧就全部用电子嘅方式遥佢输入，你可以夜妈妈喺屋企开住个电脑，你都写住话，哎，我爱香港啊，咁咪冇问题咯。哎，我又支持警察，都冇问题嘅。你全部喺屋企遥佢输入，咁你唔使惊落到去有危险啊。你话如果俾人攻击嘅，最多都系黑客攻击啫，黑客攻击受伤嘅都系台电脑啫，起码唔系我哋啲手手脚脚啊。喂。是的啦，事到如今你不用这种方法的话呢，保障不到自己平安。不过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香港明明是全世界或者全亚洲最安全的城市，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危险呢？想想它，电子告示板输入嘟嘟嘟，我爱香港，还要我要听特别消息添。 冇错冇错，有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青翔道往荃湾方向近青山公路嘅快线咧有坏车阻路啊，而家咧非常之挤塞啊吓，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入口嗰度啊，驾驶人士就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风头火势，你话如果每一区咧都有呢个电子告示板做信息传播咧，我谂呢个拍档咧佢最想就系收到嗰方面嘅信息。就系几时又有买三送一、买四送二、买鞋送底裤啊？唔系买底裤送鞋嘅优惠，佢系黄耀祖。 我俾个考验你，曾志豪，你咁讲嘅话，你即刻同我讲一个品牌，佢同时系有出底裤同埋鞋嘅， 真系有、啊。 例如咧，三 试咩嗰间咪有咯？ 系啊，其实唔多嘅咁样嘅， 咩啊都好多喎。 系啊， 试 你咯， 系咯， 系咯，咁咪试 你咪有咯。 我问你啫，我冇话你答唔到噶，使乜咁惊啫？ 我都估到你啊！ 暑假咧就过咗大半啦，可能对于一啲嘅爸爸妈妈嚟讲咧，即系可能会。啊，终于都松一口气啦！因为都知啦，即系小朋友咧放暑假，爸爸妈妈要帮佢哋安排好多嘅暑期活动啊，其实都几吃力噶。尤其是好似呢一位嘅家长咁样啦吓，呢位嘅家长咧就喺呢个暑假嘅时候咧就带咗佢个女女就去到油麻地嘅一个商业大厦嘅语言中心咧就上一啲嘅暑期班。咁成件事好合理啊，系咪？不过咧就俾呢一位嘅家长发现咧，嗰栋大厦嘅逃生门咧系俾人用木板围封住噶，即系如果咧有。大家嚟時有啲咩事，即係火警咁樣啦，大家咧就會即係有個消息都會知道，咁不如就向住天台嘅方向去行噶啦。佢就發現原來個天台門咧就係俾呢啲嘅木板圍封住，根本就開唔到嘅。所以咧之後咧佢就特別向管理員反映咗呢個問題，但係個方法係依舊係咁樣嘅。所以咧呢位家長咧就同咗記者朋友講。记者朋友咧就走访咗香港咧部分啦，你知真系好多商业大厦、工业大厦嘅，但系咧都呢啲嘅喺油麻地区有啦，新蒲岗有，观塘都有嘅。而呢啲嘅大厦嘅特色咧，都系有一啲嘅暑期班啊喺里面度做嘅，可能有啲系跳舞班啦，有啲系暑期嘅戏剧班啦，等等咁样嘅。而记者咧走访咗几栋嘅大厦咧，发现咧其实大部分啊，佢哋嗰个走火通道啊，各样嘢都系有一啲问题出现嘅。嗱，例如可能系走火通道嘅逃生。门啦，根本就唔可以如常运作嘅，即系有啲嘅逃生门咧就长期被打开，甚至系被铁线咧拦住咗佢 ，keep 住要打开咁样嘅。咁好明显，大家知啦，防烟门啊呢啲咧系要应该系要关上噶嘛，但系就唔好锁上啊嘛，系咪？而亦都有见到咧，有其他嘅地方就好似咧头先油麻地呢栋嘅大厦咁样啊，个天台门咧系开唔到嘅，俾人用木板围封咗咁。咁可能你就会谂啦，如果遇到火警嘅话咧。个情况都可以几危险噶，咁之后咧，但系消防嗰方面咧，好快咧就已经有咗一个跟进啦，因为咧就有记者同佢哋去查询啦，佢哋咧就已经去翻咧即系有关嘅天台嗰度，即系油麻地嗰栋大厦啦，就话啦，已经系拆走咗嘅咁样。另外唔同嘅地方咧，佢哋都检查咗，亦都有啲嘅跟进去做紧咁样嘅。哇，听到呢一度嘅时候咧，仲要俾记者发现，其实唔单止。是有一啲暑期班喺度，咁本身係商业大厦嚟㗎嘛，係工业大厦嚟㗎嘛，其实出入嘅人都好多啊，再加上呢其中一栋嘅大厦呢更加知道呢佢里面係有一啲嘅劏房係出租咗出去嘅，即係24小时呢可能嗰栋嘅大厦呢都係有人住㗎喎、所以消防处嘅发言人啊，佢哋巡查完之后呢都叫大家要好好咁样去留意啊。所以喺呢度呢即係做一个少少嘅呼吁啊，原来咁多唔同嘅大厦呢都可能有类似嘅问题，包括可能係你自己住住紧嗰栋嘅大厦吓，为咗自己，为咗别人啊，可能都要了解一下，系咪所有嘅设备都安全嘅？如果唔系嘅话咧，消防应该可以帮到你啊！风头火晒，系啊！我呢位拍档咧，呢个暑假咧都好忙下，但系起码有少少嘅时间咧，佢可以松松口气嘅，因为两个小朋友都大啦嘛，佢哋分别地咧都有啊出个国啊，咁唔知咧，其实小朋友行开嗰几日，你系担心多咗啊，定系觉得啊我松一口气啦，佢哋都大个啦，桂花田。 两样都有嘅，不过松一口气系多咗嘅。松完口气，跟住哎又挂住，所以可以一齐嘅。但系头先明明我话我讲今日呢个风头火舍嘅题目啊，好啊，我依家就咁踢你啦，你冇咁踢我、啊，好，我依家自己讲下。 点解唔明白你讲咩噶？ 因为你头先未出现。 因为佢翻嚟嗰阵时候，佢同我讲，佢就同我讲话，我今日风头火势教大家食招啊，咁样。 系啊。 跟住我就谂咗个特别嘅 tip 俾佢嘅。 系啊。嗯，好啊，你使唔使而家再讲啊？ 唔使，唔讲 唔使啦，好啦好啦。 你介绍大家点样食招啦，桂花田。 好啦。 农历七月鬼节咧，有好多禁忌，大家要留意啦。不过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记得几多吓？但系有啲禁忌咧，一年365日咧，真系都要记住噶，否则，否则咩啊？否则咧你会身体唔舒服啦，成日睇医生啦。哇，有啲咩禁忌咁紧要啊？听住啦，就真系咧，头先都讲咗啦，就系食蕉啲禁忌啊。哦，等我问一下，唔好行开住。 我问下我两位拍档，平时你哋点食蕉噶？ 咁你不如攞出嚟做题目啦。 冇啦，问下啫。 攞口食咯， 唔系我好少话自己食，人哋请我食多。 系啊， 系啊，我通常都请 啦。 唔系啊，平时 你搣蕉皮，跟住由个头开始食落去咯，咪做啲咩方法啫？切片咩？香蕉船 边度系头？边度系尾啊？ 吓，嗰个 钉咪头？ 诶，系个钉嗰边，我系攞嚟做开。唔系啊，即系连住嗰梳嗰个位置度咧，嗰个 咪咪咁讲咯，喺上面嗰个咪头咯，上头啊嘛， 系啊，哦， 系咯，我哋继续讲 啦。哦，咦，佢哋冇点答我啊，好啦，诶，得啦 ，OK， 只系想问下平时咧，佢哋有食有冇食蕉咧？食蕉究竟系点样食法 ？OK， 咁啊，香蕉阿 banana 咧，佢咧系咁多生果之中，真系最容易一手就攞起嚟食嘅，方便到咧真系可以有十分嘅吓。由于咧佢太过方便咁食咧，只要佢系黄色啦，几时都可以摆入口嘅。但系原来咧呢、這个方便蕉咧，有几个情况之下，大家真系唔好食啊！咁大家要留意咯。第一，蕉一定要变咗黄色，未黄色嗰时食嘅，未熟嘅青蕉咧，有一啲咧物质咧系好有强烈嘅收敛作用啊！咁即系咩嘢咩收敛作用啊？嗰条蕉咁即系咧会令到你便秘噶，尤其系小朋友啦、女孩子咧同埋老人家咧都要留意，记住唔好食青蕉。系啦，要食一食就变黄嘅熟蕉系啦。咁第二，我唔知道大家每一次食蕉系食几只嘅咧吓，系打孖上噶定点样咧？一只两只嗱，蕉咧真系咧唔可以食咁多嘅，因为人体咧系唔可以一次过吸收太多嘅镁啊同埋钾嘅。咁啊，突然间咧增加咗呢啲咧，会令到体内个元素失衡啦。咁点啊？咁长期你成日都系咁样食咁多咧，会影响你的健康噶。另外食得太多咧，系会容易胃痛噶。咁啊 ，OK， 第三，肚饿嘅时候，喂食翻只蕉嚟顶下肚得唔得啊？哦哈，希望我相信大家都有食过啦，试过啦吓。肚饿搵每日食啊，搵只蕉嚟食下先。咁蕉并唔系可以俾你空肚咁食噶，因为咧佢系有糖分啦，同埋纤维嘅，佢帮助佢即系帮助你消化啦，同埋通便嘅。如果你个胃里面乜嘢都冇食过，而走去食蕉，佢会令到个胃增加佢嘅负担嘅。第四，嗱食蕉啊个杯口尾食冻噶，清凉一下啊嘛，夏天咁热，咁啊食个冻蕉，摆只蕉摆喺雪柜得唔得啊？咁嗱 ，banana 咧，佢咧其实好热情噶，咁咧佢咧系一个热带嘅水果嚟嘅，所以佢系怕冻噶。如果你将佢放喺十二度以下嘅雪柜里面咧，佢系会发黑噶，咁啊破坏咗营养，咁你食咗佢都冇乜意思啦，仲会令到个胃唔舒服添。其实食蕉都有啲禁忌，大家真系要记住啊！如果唔系食完蕉，即系搞到个胃痛，咁就唔好啦，系咪？嗱，知道呢个资讯之后，记得翻去同屋企人分享下啦。 食得蕉多嘅人会蠢蠢地，你知唔知噶？ 唔系啊，你有冇听过啊？ 我知道笨蕉。嘛，你咧点啊？第二击啊！ 食得蕉多自有神庇佑啊！ 食啦，两位。 尽今天跟我共行，继续待我认真。 系啊，佢唔系黄色嘅，呢个系蓝色啊，蓝色散下等啊，所以你嗰条香蕉系啊，嗰条香蕉系冇符噶。所以李慧敏啊，头先记得啦，唔好空肚食香蕉啊。呢个系咪黎明嘅第二击嚟嘅？真系听新闻先啊，喂。 人员要求删除手机中嘅相片，同时要撰写悔过书。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话：手机属私人物品，批评今次内地检查属私人通讯嘅手机内容系侵犯私隐。又话近期中央同香港关系跌至冰点，质疑今次做法点样令人心回归。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251点，跌39点，成交金额36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56点，升2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4，升个六；盈富基金26.95冇起跌；中国平安90.7，升1毫。中移动67.25，升1蚊；工商银行4.92，跌6仙；信宇光学科技105.9，升5.2；石药集团14.08，升1.12；友邦保险77.3，跌9.5；港交所251.8，跌1蚊；建设银行5.71，跌6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5，英镑9.522，瑞士法郎8蚊，澳元5.322，加元5.889，新西兰元5.041。欧元8.6986，每百日元对港元7.3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0642点，升79点。港金现价报1401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41美元，卖出149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咧，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大约系10分钟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嘅都系好长啊，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嘅入口噶。重复多次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快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啦，咁但系而家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嘅入口。较早前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都还有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的石硖尾段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泽安村。将军澳的影业路去东港城方向，近住宝灵路一带就挤塞，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百胜阁路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黄老邪今日号召各位英雄豪杰，誓要守住襄阳城同蒙古塔子，决一死战。我哋。 啊，唔好意思啊，前辈，乜历史上真系有你黄药师呢个人，又真系死守过襄阳城？中国历史小说入面嘅历史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集自有分解，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风骚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耶、yeah, ！又要繼續翻嚟好開心嘅節目啦！廿九度氣温，相對濕度79%啊！11:10嘅風騷快活人啊，冇辦法啦、啊，真係 有黃耀祖有桂花田， 係啊係啊係啊！嗱、有一樣嘢咧，我哋成日都要教大家嘅， okay. 要咁做嘅，即係如果我哋用扶手電梯，有啲乜嘢嘅規矩，我哋係要遵守噶。 诶，唔好就嚟走去咯， 紧 握扶手唔好走咯，紧握扶手唔好走。 咁你如果大家日常都要日日搭地铁嘅时候，都听到嘉燕姐去温馨提示大家啦，系啦。 我哋都拍过宣传海报啊，提大家要扶手啊，系咪？ 嗱， 呢个应该系冇得去，即系冇嘢讲噶啦，一定要做噶啦，应该要咁做噶，系咪？但系睇完呢一个报告之后咧， 系啊，咁呢个报告之后， 我真系好想问阿田，你会点做啊？真系， 我唔系你认真嘅。免得过呢就真係盡量都唔掂㗎喇。因为成日都话传染病幕后黑手嗰个广告其实都已经入晒脑㗎喇。因为你周喺周身边即係、就是、你出一出街嘅所有嘢都会系㗎喇。即係好多人会掂到啦。跟住就咁掂到之后点呢，咁仲有一样嘢就係、是、如果条电梯太长嘅话呢，我係会握住嘅。因为 扶住， 更加扶手啦，系啦。咁我试又自己处理一件事啦， 即系自己抹手咯。 唔系因为咧，真系试过有啲电梯突然其来嘅停咧，你系唔知佢几时噶，你系会。因为你太过老定企喺度咧，谂住向个心都个人都会向前嘅时候，系嗰啲意外就真系发生噶嘛，唔系向前中就跌落嚟噶嘛。 你会唔会弓箭步咁企喺个扶手电梯度？ 即系点啊？一 一前一后， 一前一后 好过马， 系啦，扎到个马咧，直情当自己爬紧喜马拉雅山咁样咧，争在未攞支行山杖撑住 嘅 啫。 唔系，有时行得攰咧，我都会搭一级喺上面嘅，即系等只脚舒服下嘅。但系我就会长电梯，我会紧握扶手咯，因为我一定要嘅呢样嘢。 其实系啱嘅，系咪？ 撇除佢嗰个卫生程度吓， 卫生 程度。 但如果个卫生程度，我俾几个数字你睇到嘅话咧，嗰个担心又真 系 好大。 吓唔到我，吓唔到我， 因为你本身 冇卫生 嘅。 唔系啊，你都系吓唔到啊！你真系唔可以唔通唔扶咩？ 系啦， 今次讲嘅呢一条咧，我经常都会去嘅，而我特别系呢一条一定会扶，因为佢咧就系讲紧咧就系中环， 因为佢真 系 条扶手电梯。 去到半， 你唔扶佢咧就毁咗个名誉。 系啦系啦，因为佢就系中环去到半山嗰条嘅扶手电梯，咁总共咧有成19段嘅，因为佢真系上山啊嘛。平时我哋嗰啲可能一级级嗰啲咧，即系你都可以个人嗰个平衡咧系企得直嘅咁样。 佢梗 系 平坦噶嘛。 系啊，即系好似运输带咁 样，系 咯， 运 输 带，所以咧你个人咧即系 更加要弓箭步咯， 系啦， 你重心又低喎，你 OK 喎， 系啊，所以我会比较难跌到嘅， 系啦。 但你即系个人，如果你两只脚平摆嘅话咧，你个人系会有少少挨后嘅，所以咧扶住嘅话加弓箭步就必须嘅， 冇错。 但系今次咧就有一个政党咧做咗个调查，就讲紧咧呢一条嘅扶手电梯究竟有几污糟嗱，讲几个数字俾你听。坚惊嘅，污糟到个地步就 系 第一样嘢。 睇到咧都话唔系话。 我唔惊嘅，讲嚟听下先。 好，首先我哋要知道有一个嘅单位就测试咧，就系佢哋嗰个含菌嗰个数目嘅单位嚟。 我估厕所板单位。 嗱，厕所板就一定系咁污糟，所以我呢个唔打算讲噶啦。讲到明个细菌嘅含量咧，系比厕所板咧系更加高嘅。 OK。 有议员就做咗个喺佢自己咧消毒双手之后咧，用一个人做嘅测试。佢咧就攞只手就掂住扶手电梯啦，行晒19条嘅电梯，发现佢双手嘅含菌量 系 由之前十个 CFU 咧就呢个单位啦吓。 CFU 咁开心嘅个名 系啦，系 UFO 个 friend 嚟嘅，本身就十嘅，行完晒19条啦。掂晒十九条之后，你估下佢嗰个 CFU 嗰个数字由十变咗系乜嘢？ 十嘅起标点 系啦，十就系个含菌量啊吓。总之就系、 是、即系啱啱用完手酒精搓手液洗手啦， 1205， 好近，1300个 CFU。 我人准确啊嘛，我谂住1200几咁上下，哇！ 你谂下嗰个地步， 仲 升值咩地步？ 升值潜能好快、 啊， 呢条扶手电梯嗰个叫做咩？嗰啲 PE ratio 啊，哇，爆到劲晒 啊！ 唔系即系我当市值咁升嘅话，劲啦！ 這个已经惊啦，另一个数字都系好惊嘅，佢就话原来食环署现时系每个星期系清洁几多次呢条嘅扶手电梯啊？ 我见嗰啲大厦咧，嗰啲电梯 lift 啊咩都写住 一次， 或者唔知一个钟头有两三次咁上下咯，佢都会注明噶。 唔系 唔系一日里边有两三次，系有啲都有写噶。 呢个嘅政党咧就咁讲嘅，佢就系话食环署现时每个星期只系清洁相关嘅扶手电梯一次。 一次 一个礼拜清洁一次，唔、 哦、 怪得知嗰个含菌量会由十啊！你用完十九条电梯之后变咗1300个单位啦。 系咪其实本身冇乜人用噶呢条扶手电梯？ 梗唔系啦， 由中环上到半山嗰条真系好多人长期包噶。 佢咁样咯，佢成日都当嗰度中上环啲人咧就高尚嘅， 咁就会点啊？ 高尚就干净嘅，佢、 哦、 就觉得嗰度啲人就唔污糟嘅，可能系咁谂啦，系咪先？ 仔细啊！ 佢谂到太坚尼地啊！佢可能谂住嗰度西方人多咧，系咪冇事啊嘛？真系。 其实可唔可以咁样啊？即系其实点 样咧？ 如果系人手唔够嘅话，佢通常都系讲人手唔够啦吓，即系 扶脚啦，唔好扶手啦。 咁可唔可以咁啊？成日都有啲自动嘅嘢嘅话，咁可唔可以喺嗰啲扶手电梯喺搭之前同搭之后增加嗰啲 jack 咁啊？即系你啲自动嗰啲咧， 酒精消毒、搓手液啊， 咩都好啦，即系清洁剂。又好咩咯？吓，俾佢消毒咗之后先扶手。 佢一个礼拜啊，先至去清洁一次。咁如果要换嗰啲简易嘅，都冇人换噶啦。咁多人坐嗰条扶手电梯， 嗰啲可以外判啊嘛，外判嗰啲公司去做啊嘛，咪唔使佢清洁工友咯。 有一个咁样嘅提议嘅，佢哋咧就话外国咧已经系研发咗咧有一个叫做扶手电梯安装一个叫做紫外线杀菌器，有啲似有哆啦 A 梦嘅，系啦。 咁摆喺个扶手电梯度用嘅。 系咯，嗱，我唔知 exactly 咩叫紫外线杀菌器啦。咁佢就话咧建议咧食环署咧。就增添多啲呢类型嘅产品嘅话咧，起码个感觉咧就冇咁污糟咯， 冇咁污糟啫。 同埋实际上都应该会好啲嘅，咁佢有紫外线杀菌器嘛。 嗱咁啊，嗱佢有菌就还有菌啦、啊，咁但 但係有菌源之後，咁你都要扶㗎，係咪先？安全緊要啊嘛。 啱啱啱。 咁你咪自己事後翻到屋企，或者係期間你自己自備一個咯。 有冇試過評估幾種唔同嘅含菌量咧？譬如話隻手擺到，跟住你個人唔喐咧，由佢由山腳帶到你嘅山頂一種啦。另一種咧，可能係你一路行咧，一路扶住嗰啲咧， 會跌 邊行邊走，即係會唔會我即係你知我本身個科學個概念我都好強噶嘛， 係 會唔會可能透過高温摩擦咧？ 高温灼熱你心， 高温效應應，即係會唔會你由山腳可以扶上山頂嘅時候，你一路行咧，你隻手就喺度摩擦佢咧，高温就會產生熱能，熱能就會有殺菌，殺菌就會消毒，會唔會反而可能令到你個 CFU 同埋 IFC 啊、CFA 嗰啲全部殺曬咧？即係有冇機會可能係嗰個含菌量再差一差咧？ 咁即係你建議喺條電梯嗰度行 咯 噃？ 係啦，即係橫掂都係啦，你不如就唔好扶手咁簡單啦，你直情係手動咁樣行上去咁樣咧。 嗱，報告就冇講到嘅， 冇做到呢一個， 冇做呢個測試。係 啦， 係 啦， 即係喺度攞，因為扶手因為太長。 或者會唔會可以試下誒？ 幾個字嘅，因為嗰個扶手電梯，即係如果你真係上到頂，好似佢咁講，搭曬十九條嘅電梯嘅話， 你需知道我本身亦都係 National Geographic 佢永久榮譽觀眾嚟噶嘛。 係啊，你 咁呢個 係 啦，咁你見到啲動物係通常點樣去清潔消毒自己嘅？ 舐自己 啊，冇錯啦。 咁不如你幫我哋手去舐下條扶手電梯啊。 都 話 明舐自己咯，舐自己啊，即 係 會唔會可能你喺去扶之前咧，你就咁樣自己舐一舐先，咁口水又殺菌消毒，你再擺上去扶，扶完之後再舐多次。再消毒多次，直情当自己好似猫科嚟咁样。 请你唔好喺呢度 咁 样， 跟住就 你咁讲一啲咁嘅。 喂，咁 你 含菌量咁高，咁你唔用呢几个方法点咧？ 呢度高毒 好惊， 一系就再用中国民间智慧 系咩咧？ 我哋有睇民间传奇大嗰啲咧。佢哋嗰啲古代人阔袍大袖噶嘛，你知道有咩作用啦？而家 哦，嗰 个袖咪我哋攞嚟摄住只手咯。嗰、那个阔袍大袖遮住只手，你扶 喺件衫度，你觉得跟住嗰啲菌唔会弹落你个人？ 咁你起码唔系手啊 嘛， 你攞个手袖遮住咁样。嗱，如果唔系又要再出埋呢一个。 即安劇里面曾经教过阔袍大袖咧都系有危险嘅，用乜嘢摄住喺嗰个运输带嗰度咁 嚟？咁就要用嗰啲古代才子佳人嘅嗰啲相遇桥段啦， 嗰条丝巾啊， 冇错，真系虽然你冇呢个机会，但你都想象到， 佢成日都想有呢个机会，所以就记得 攞条 手巾仔或者格拉底咩都会唔会咁样摆住佢喺个扶手电梯度行会好啲咧？ 唔系，我真系认真啊！嗱，你讲呢啲其实冇乜帮助，但系 你又似你，我头先用咗咁多专业意见出嚟， 好想听下佢讲嘅嘢有几大， 睇下你有 几 有建设性啊，陶三姑啊， 真系啊，真系加啲嗰啲酒精搓手液喺嗰度啊，认真噶，哇，即系嗰个紫外线咯，咪快啲加落去咯。 其实我觉得加啲咩都好啦，即系除咗豪仔头先讲嗰啲啦， 加多一点爱 系嘛，即系真系要做少少嘢，因为咧佢话而家咧有三段咧就系话最污糟嘅，即系测试过之后，一段咧就系坚岛东行去到呢个摩罗庙街嘅一段啦，另外咧就史丹顿街去到伊利根街。仲有呢个大道中去到威灵顿街呢三段咧，就系排头三位嘅，就最污糟嘅。 诶，点解罗便臣道就少过一百嘅咧？可会 干净 啦， 嗰度啲路，嗰度啲屋最贵， 系冇咩人上到 最贵啊！嗰啲， 因为佢系十九段嘛，即系最多段嘅就 系 应该下 少啲人用就少啲污糟，系咪咁？ 可唔可以攞住 上面贵价楼冇咩人住？ 喂，可唔可以攞住呢个报告同业主压价嘅咧？ 系 嗰度好污糟， 平啲啦， 中半山群啊，中半山就死得人啦咁。 系咪先？嗱，同埋仲有一个解决方法， 仲有 唔好再做呢啲调查，最佳解决方法。 我已经冇讲过含菌量系比厕所板仲要高噶啦， 就唔准再做咯。嗱，你由下个月开始唔准再做，好快大家就发觉冇问题咯。 系咯，斩脚趾避沙虫啊！ 冇讲咁多，系啦，唔好做就得噶啦。OK 嘅， 多谢 个 政党帮我哋做呢啲嘢啦。 系啦，咁点算啊？而家 系咪先？ 我如果点算？ 买楼啦，去嗰度攞住，快啲同佢讲。 你觉得会唔会因为咁样而令到个楼价下跌咧？ 喂 呀， 人哋南韩同台湾都采用咗呢个紫外线消毒啦，喂！做嘢啊！ 紫外线咪即系太阳啊！ 哦，系啊， 系咯，嗰度拖热晒落嚟啊！咁而家你同个细路搭扶手电梯，究竟叫佢扶唔扶好咧？ 扶住阿妈只手啊！ 咁阿妈只手扶边啦？ 扶住老公啊！ 老公只手扶边啦？ 扶住阿婆 隔篱个女人啦、 我思念，未必。 手放开啊，不过又唔好啊，如果真係放开扶手电梯好危险㗎。Beyond 啊，请将手放开。 係啊，咁跟住自己自行小心啲处理嘅手啦，唔好呢即係搭完扶手电梯之后摸下你块面啊，摸下你个口。 可能主要清洁少少喎。 真 係 要啊，真係要真係要。 你一包湿纸巾我永远袋住，阿田仲有呢个消毒嘅。 係啊， 噴噴， 我都话嗰支消毒火酒我真係2003年到而家我都未。 都冇换过嗰支。 都冇停 過，哇！用咗16年， 但你咁样计嘅话啱数嘅喎，我哋三个最小病真系阿甜，虽然佢大只啊， 唔好成日讲过头说话先得噶。好啦，继续啦。 好，你我想问一下，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一个沙滩？ 系 早早就有沙滩啦。 我麻麻地沙滩，我中意泳池多过沙滩。 哦，系啊，我唔系你中意沙滩 啊？嗰啲嘢 系啊，咁可以。因为一件事令到佢封住个沙滩， 有鲨鱼， 72小时， 有鲨鱼， 72小时，系红潮， 嗯， 红潮冇错，鲨鱼。 我试过喺香港嘅一个沙滩咧，见到有水蛇。 水蛇， 系啊，跟住咧， 有冇好长啊？成日话水蛇春咁长， 系咯系咯， 你就冇出 街，系咪咁样？ 我想话俾你知， 水蛇春咁长， 系系，因为咧好细个嗰阵时， 但系水蛇春咁长，唔系讲紧水蛇嘅，系讲紧佢某啲部分。胃好长喎、 啊，我哋查下个典故系点啊？ 系咯，水蛇冬咁长， 好细个喺个泳沙滩度游紧水，跟住咧就有广播就系话咧，所有泳客而家要上岸啦咁样。 但你游紧水听到啊？唔知啊，即系 喺沙滩嘅广播咧，其实应该系全个沙滩嚟游紧水都会听到嘅，系啦、哦。如果唔系个广播装嚟做乜嘢咧？咁样系咪？ 啲人听唔到噶。 系啦，咁我听到咯，我耳仔比较灵咁样，跟住就叫大家就上岸啦咁样，跟住咧就见到咧有跟住就见到嘅系见到有救生员撑咗嗰只艇仔咁样出去咧，佢哋真系成功地，而嗰个水蛇系 吉叫水蛇， 我唔知系吉定系咩啦，即系真系睇唔到，因为远啲，我已经系上咗岸噶啦。总之就捉咗佢之后咧，仲摆咗出嚟有 示 众。有示众嘅系啦，咁所以咧都真系长嘅咁样咯。 有冇见到佢浸走啊？ 冇见到浸走，但我有见到嗰个水蛇。嗱，我唔知，我唔肯定自己有冇睇错，因为真系远，系浪即系掀起咗啲浪啊，定系好似咧即系有半个上咗嚟喺个水面度。 咁劲 啊！ 哇，威尼咩唔系威尼斯，我想尼斯湖水怪喎，真系。 但嗰阵时 自此之后我惊蛇啦。 唔系，我从来都惊嘅，但嗰次个感觉。 都唔係最近，我再近啲行山見到隔離行過啦， 唔係啊， 唔會啊， 嗰個就綠綠蛇咯，嗰啲個水蛇咯， 係啊，少啲見。但係你話我嗰陣時佢都有封咗個泳灘一貝兒，但係你話七十二小時咧，我最多諗嗰啲沙灘咯，防沙網穿咗嗰啲啊， 沙灘老鼠出沒。 都唔使封沙滩七十二小时系嘛？ 抽晒女士啲比基尼，走都走唔到。 但女士着住个比基尼， 就系咁样偷走都危险咯。 面坚尼就唔偷， 系啦。 跟住自己带住一个 嘛，嗰个人系咪先？ 所以咪要封沙廿七十二小时咯。 仲要保护嗰个， 保护佢， 保咗个比基尼，保 咗比基尼点算啊？真系。跟住啲人好想拨开啲沙，救翻个女士出嚟。 封咗个沙滩，好多人去嗰度睇。 系啦， 系啦，就系有啲嘢喺啲沙里边。 沙哦嗱，系咪有宝藏？有宝藏。 有宝藏， 有宝藏啊！七十二小时应该系 有金啊！ 唔知发现 系有金， 人制造嘅金啊，唔系啊话， 唔系应该系有黑松露。 点解沙滩会有黑松露嘅咧？ 唔知点解， 你搭去呢一度嘅 系啦，明明佢都系一棵植物嚟 嘅，系啦，可能佢仙人掌都可能沤到嚿出嚟啦，唔系咁啦， 唔系话有啲即系游客去到嗰啲地方度，觉得喺个沙滩度，哇咁大自然啊，我都要， 唔系嗰啲金啊嘛，九九九嗰啲金啊嘛， 九九九金嘅话就唔使封七十二小时，我咪搵到啊， 唔系佢都系封啊， 抢晒啊嘛， 我觉得系人造金啊，我觉得 人造金唔使封噶应该。 清风啊！你已污染咗个沙滩， 佢会自己溶解噶嘛，溶化噶嘛。 你系咪想一路沙滩一路唞嘅时候？ 你真系小心啲，小心啲。 你会见到零零舍舍咧，好多地方都系幼沙嚟嘅，嗰度变咗粗沙。因为嗰度营养丰富啲，因为嗰啲肥料咧， 跟住仲有开始走出嚟， 系啦， 有花。 同埋记唔记得，琴日我哋话黑卡嗰啲持有人系会叫客务经理咧去揾下黑沙嗰啲沙同浅水湾啲沙咩唔同噶嘛？可能今次个任务就系啊，喂，嗰度有九 A 嗰啲沙同埋冇啊，有咩唔同咧咁样？ 嗱，而家菲律宾啊， 菲律宾。 旅游胜地， 飞沙咯， 长滩岛， 风中转， 冇错， 封咗七十二小时， 系， 就系因为佢 有 呢个妈妈， 我妈妈 做咗一个动作 喺度喂奶， 俾人， 所以啲人就封沙滩， 封沙， 佢喂奶喂足七十二小时。 大家齐一上，唔好阻住佢。 其实曾志豪，你个脑谂紧啲乜嘢噶？咩后做嘅咧？系啊，佢早起身，你平时都习惯早起身啦。节目你啲做啊，系咪？系我话咧，叫佢平时都好似今日咁早啲起身。 我想点讲佢啊？嗱，早排佢凑仔翻我屋企， 系啊，醒啲。 嗰个妈妈，佢竟然啊，噗都喺沙做咩咧？佢嗡咗佢 自己落去， 佢阿仔嗰条片。 哦， 嗰条尿片，嗰条尿片系有馅嘅尿片，嗡咗落去嘅沙堆里边，俾人影到，咪就系咁样弃置佢，咪就咁弃置佢。 系咪寻宝啊？同佢个仔玩游戏啊？嗱，你跟住我藏宝图， 搵翻条 A 片啊嘛。 嗱，十年后翻嚟搵啦，跟住俾人影到。 埋葬过去啊，即系有啲唔开心嘅嘢，我哋埋葬咗去，过咗去咁啊。 俾人影到之后咧，报去救生员嗰度咧，即刻封场72小时，因为污染沙滩啊，因为有馅嘅嗰条片。 系咪佢哋啲习俗啊？啱条细路嘅尿片喺嗰度就会快高长大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将军澳凌晨发生持刀伤人案，连接景林村同埋厚德村一条行人隧道嘅连农场内，一名案发时身穿蓝衫嘅男子持刀施袭，有三人受伤，其中一人危殆，警方正追捕疑犯。隧道地上遗下一把刀，警方又喺仲明苑一个垃圾桶内检获另一把刀。警方话，案发喺凌晨大约1:30，一名26岁女伤者肩膊同埋背部受伤，送院救治，情况危殆。另外受伤嘅一男一女，其中女子手脚受伤，情况稳定，男子已经出院。目击者话，疑犯曾经询问案中受伤两名女子有关连农场嘅事宜，其后大叫，忍唔住就向人施袭。目击者又话，事后同警方翻睇闭路电视，见到相信系疑犯嘅男子。事后到附近住宅大厦，将蓝色上衫更换为红色衫之后离开。将军澳一条行人隧道内嘅连农场发生持刀伤人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回应话，特区政府对任何暴力行为都会谴责，警务处已经严肃跟进事件，依法处理。 林郑月娥又表示，早前暴力不断升级，各界共同目标是止暴制乱。林郑月娥表示会马上展开工作，构建一个对话平台，希望大家用互相谅解、尊重的态度为今日的香港寻找出路。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希望沟通平台是开放、直接，和各阶层、不同政治立场和背景人士进行。她本人和各司局长很愿意到社区直接对话和沟通。为筹备沟通对话平台，她今个星期内会先邀请在这段时间内民间一些曾经提出以不同形式运作平台的有心人，希望聆听他们的意见。目标希望努力化解分歧和矛盾，透过对话互相谅解，一起走出困局。林郑月娥在开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被问到星期日有170万人和平集会，政府是否不论人数多少都不会回应五大诉求。林郑月娥说，构建对话平台的工作十分重要，展示非常有诚意，希望同社会展开真诚对话，因为必须透过对话才能够缩窄分歧。她又说，早前因为情况不稳定，进行工作有困难，但见到星期日有好多市民大致和平集会，政府好愿意同参与集会的市民等真正对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65点，跌26点，成交金额41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58点，升2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7.8，升1蚊；盈富基金26.95，冇起跌。中国平安90.7，升1毫；中移动67.35，升1.1；工商银行4.93，跌5仙；信宇光学科技106.9，升6.2；石药集团14.18，升1.2毫2；建设银行5.73，跌4仙；友邦保险77.2，跌1.05仙；港交所251.8，跌1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5，日元106.57。瑞士法郎0.981，澳元0.678，加元1.332，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69，英镑兑美元1.214，欧元兑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649点，升86点。港金现价报14,00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6.03美元，卖出1,49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就挤塞。另外将军澳的影业路去东港城方向近住宝宁路一段都仲系挤塞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呈祥道去荃湾啦。大埔道石硖尾段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带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南湾隧道出入口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车尾要装上红色反光器，在晚上或者能见度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着白色灯，车尾要开着红色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雨果嘅著作《孤星泪》，1862年出版。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 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 文学相对论，外国文学。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咁好天，出街仲着住件雨褛。 你睇啲冷气机系咁滴水，唔想滴湿，唯有咁啦。 发现大厦有冷气机滴水，可以搵管理处通知有关住户尽快整翻好，或者打1823。任由冷气机滴水系违法噶，住户有责任定期搵师傅检查同维修屋企嘅冷气机。 大家自觉睇实自己部冷气机，咁就再冇滴水啦。 做咩啊？又俾老细闹啊？喂，系老细嘅嗜好都系闹人噶啦。 你老细仲要你成日都加班？ 喂，你咁谂咯，你都一路做嘢一路听风骚，你老细都唔知噶，咁咪当打个和咯。听我阿祖讲，而家咧就去 pantry 度揾个同事讲你老细是非，调气啊会顺好多嘅。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系咁，依又升一度啦，30度气温， 相对湿度74%。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喂，成日眨眼咧，而家8月20咧，仲有十零日就开学啦，即系基本上9月1号就大部分都开晒学噶啦嘛，系咪？9月2啦，咁样。 9月1好似马贵新开锣， 系咩？ 系啊， 哇，咁赶啊， 好急啊！ 因为平时通常系第一个礼拜咁嘅， 佢都冇咁快噶，啲马。 而家越嚟越缩短啊，即系收，即系叫马贵尾最后一场都系而家7月中。 揭暑嘅时间， 系咯，之前系7月头咁样噶嘛， 好熟悉喎，你两个加埋就相见密壁。 呢啲系自信。 咁如果开学加埋开锣，咁我哋系咪唯有话开学不是求彩数咁样？点算好咧？嗱，我想讲下咧，开学嗰啲文具啊，即系如果香港啲父母咧呢笔开销都唔少啦，即系如果你要买新文具或者你有呢种咁样嘅应节嘅嗜好嘅话咧，又买好多嘢噶嘛。 嗰阵时细个读书系每一年。8月尾嘅时候咧，爸爸妈妈系会俾额外嘅零用钱咧，可以去买一啲添置一啲咧新嘅文具嘅，即系嗰啲揿出嚟啊，变咗会弹起啊， 都系嗰啲 笔 盒啦咁样。 但我想话咧，即系小学生会系家长帮佢买啦，到中学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奇怪噶，啲不论男生还是女生，好中意行。是行呢个文具店部嘅， 会噶会噶会噶。 我唔知佢做咩， 你冇过呢个阶段噶？我好中意噶。 系我有， 到而家就算譬如有阵时你睇下嘅话咧，都觉得开心。明明唔需要买笔咧，都会想睇少少。 佢唔中意文具，佢中意去闻嗰啲男人吓，系啦。 咩啊？ 系咯， 我系唔中意文具。 你今日做咩？你今日啲香水咁样又喺度闻佢啦，系啦，文具就唔去啦。 尤其是女孩子真的很喜欢行文具文具铺。 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 我认真嘅，因为而家啲文具好靓， 好 文青， 又真系， 系啊， 出咗唔 清呢个字， 真系啊， 出咗唔多好多唔同嘅颜色嘅款式啦，同埋叫嗰个经济佢哋负担得起，唔使问阿妈攞钱，佢哋都买得到啊嘛。 其实你都可以去噶，而家 屋企嗰啲笔咧，哇！我话阿妹做咩又多咗咁多支，跟住咧系买咯咁样。我话屋企都有仲买，其实屋企咧除咗书多咧，嗰啲笔 文具 好 多，真系会。 同埋学校咧，即系升到中学咧，佢哋咧会有啲。out 優惠咧，只公司咧就會一得大張就翻嚟咧，俾你家長 tick 啦，有啲咩去買，譬如十卷膠紙，即係所有嘅文具。 哦，有呢啲 嘅， 我都唔知啦。 所有平時買十卷嘅就係10蚊，咁可能咧喺學校訂咧就8蚊咁樣咯，就會平啲咯。 咁啊，集體訂購咯。 係啦，大量集體訂購。 就算 係 譬如我今日見到有一啲嘅大型嗰啲電腦品牌啊，佢哋咧都會有啲開學嘅優惠嘅。 冇錯， 可能咧就係嗰啲大學生啊，咁如果你買新電腦嘅話咧，都會有啲。都減幾多嘅，都減2-3千蚊。 係啊，政府錢就派唔到俾大學生啦，啲商店咪自己做優惠俾大學生咯。 但 係 佢要嘔翻更加多出嚟，係 佢要做優惠咯。嗱，但係今日咧，我要介紹咧就唔係一般嗰啲文具，我就唔係話新文具，係想介紹新奇嗰啲文具。因為平時咧， 即係叫我嚟做咩㗎啦？ 平時我哋嗰啲文具咧，就算你點樣變化多端咧，佢咪又係咩護脊書包啊、護眼台燈啊，都係嗰幾樣嘢啦。 嗰啲又唔算文具啦，係咪啊？嗰啲 唔係㗎，你都係文具 開學用品。 用品啲人都即系嗰抽嘢都喺度买噶嘛。嗱，我今日见到嗰几个咧就有啲似007嗰啲咁嘅用品嚟嘅。 你唔好以为我系一个水樽，其实我系一个按摩器。 嗱，我就咁读俾你听啦。嗱，佢嗰个形容词系叫做咧世界上分贝最低嘅文具，你估系边一样？ 分贝最低文 分贝就即系草音嗰只分贝啦，边一样？文具， 原 生 笔 唔系， 因为佢揿落去会发出声音。其实有边个文具本身系 唔系？除咗你之外，系咪先？你入文具店咪你嘈嘅啫，系啦， 系啦。 佢个 原生笔，我已经觉得自己几叻。 系啊，你谂得好叻噶。但系佢个卖点，我再重复一次，佢真系咁样标榜我。你入到嗰间文具店，个鸡乸咁大只字就写住世界上最低分贝嘅文具。 讲真，就算我唔买，唔需要买文具，我见到一个咁样嘅 banner 咁写喺度，我都想知 系 啦。 因 为 我头先同你嘅谂法一样，有咩文具系错嘅咧？ 呢个文具系咪常用？ 好普遍嘅 胶纸， 咩胶纸？唔系，我想问清楚先，咩胶纸先？ 透明嗰啲胶纸， 点解会嘈？ 因为佢一拉咗咗咗咁啊，好嘈。 个方向接近，但系唔系呢样。 牛皮胶纸， 唔系方向好接近。 包书胶， 唔系。 唔系啊，嗰啲唔系常用噶嘛。 常用嘅，常用嘅，你嗰个方向好啱啊，即系你嗰个原理都好啱啊。 系 啦， 出声音嘅。 系啊，嗱，但我俾埋个 tips 你啊，如果佢开咗鼓之后咧，我都真系话，哇，唔系有几嘈啊。 即系会， 如果你呢啲都听，你都嫌佢嘈嘅话。就系、是、涂改带， 涂改带有几嘈啊？喂， 唔系，其实都系嗰句啦，冇 文 具 有咩嘈 咧？你平时冇俾佢，你叫啲文具整啲啊？咁样噶嘛？你唔会噶？ 你话系咪黐线噶？ 即系嗰个嘈意思系话，佢 你搞到我好乱啊！我点计数啊？ 边个骚扰你啊？你个支原子笔啊？同埋你把间尺好嘈啊？咁样系咪？ 但 系嘅，但 系有声同嘈系两件事。咁、究竟点解嗰个改错带啊？系咪 真系改错带啊？ 改错带嗰个齿轮咧，其实咧， 一声嘢都会 系咁样嗰个声嘅。 咁因为如果我嗰个年代咧，改错带咧就系属于中产用品嚟， 好劲嘅型号 啊！同埋通常咧，你见到啲人攞 改 错带， 以前系涂改 水 嘅， 系啊， 仲要滴隔篱嗰支嘢落去嗰、那个 嗰支天拿水咁样咧，有啲溶液嘅， 有得用嗰个应该都。好型噶啦，以前系冇噶嘛，跟住咧就有涂改液啦，又觉得 upgrade 咗咯喎。到你讲到涂改带咧， 你直情系属于嗰啲，你系会秒佢噶啦。你会觉得佢直情系西人咧攞刀叉食饭嗰啲咁样啦，系啦咁样。 我唔要咋。 但系而家咧就好普遍，但我冇谂过咧，佢出啲即系其实你都估到边度出嘅，日本咯。佢哋嗰啲人性化嘅设计咧，去到一个地步就系佢咁样讲嘅，佢话你唔发觉经常使用涂改带喺安静嘅自修室同埋图书馆。总是会发出令人尴尬的噪音，惹人注目吗？哇！我心谂咁静嘅咩？你哋温书？佢话而家我哋推出 系咧， 系真系静到咁样啊！ 图书馆有另外一个令到你唔安静嘅心态啫。 唔系我平时喺自修室嗰阵时咧，摆低咗本书就出去玩其实都冇乜点喺自修室出现过。 即系其实如果有啲学生而家你听紧我哋节目嘅话咧，你都不妨可以留个言。涂改带好嘈嘅咩？嗰下齿轮著咁样咧， 为咗保持住我自己咧中产嗰个嘅身份咧， 当然啦， 屋企系有涂改带嘅，但系几时有用过真系唔知，所以我根本就我都冇用， 系 啦喺度我都唔知。 佢而家就话咧，保证咧将佢揿出嚟咁样 拉过去嘅时候 已经揿咗啦。嗱，我哋平时就耶，佢话就 一下 冇咗啦。佢话会冇声， 唔系因为咧， 咁我当然我听唔到啦。佢都示范过一次， 因为涂改带有时咧，你要计翻个 mm 口数啊，即系咧，如果你嘅短， 即系阔啲或者 系啦，你如果细啲嘅，你怀疑你涂改嗰时咧，嗰啲字型大比较大咧，你要涂两次系会咁样两下声咯。 系系， 咁学你话斋啦，你有嘢修改先会用嘅啫， 冇错。 咁即系话你下嗰当下子俾其他人知道，哦，你修改紧嘢。 咁啊点啊？ 即系咁咯， 咁咪点啊？即系个私隐冇咗啦，俾人知道我改 错， 人都望望报啊！ 系啊，真系嗱好啦，嗱呢个第一款啦，第二款咧，我觉得就跟住嗰两款其实实用嘅，我反而觉得咧真系大力推荐嘅。 试下 防水笔记簿， 防水笔记簿好 系啦， 连啲纸都防水， 冇错。 咁需唔需要买一啲特别嘅笔 特制 嘅？ 佢又话唔需要，佢话嗰只防系啊，佢嗰只防水笔记簿咧，佢讲到明咧，佢一讲个材料咧，你好容易就代入到噶啦。 系， 佢话佢嗰啲纸张咧就 系 用咗 嗰啲衫裤 纤 维，即系嗰啲衫裤咪有个 label 咧， 系啊，嗰种嘅质地， 唔系啦，即系嗰种质地咪直情完全唔湿水唔渗水乜水啊？ 上面嗰个招牌即系呢一啲咁样， 系啦，佢话有一种系， 人哋又唔使自，唔系净系得你嗰件有啊？ 佢为咗保持佢中产嘅身份，话唔定佢嗰张 label 系用改错带做出嚟嘅咧，系啦， 即系咩位置？点解你 跟住攞底裤嚟摆出嚟， 衫贵嘢嚟嘅招牌， 系啊，佢就话用咗嗰啲嘅物料咧，系好渗水嘅，你完全唔会惊湿嘅咁样。 滑咁样。 系啦，但系跟住我又要问下啦，其实有几多人嗰本记事簿系曾经遭受过风雨嘅侵袭嘅？ 有， 喂， 有时你落雨嘅时候，你个书包唔防水嘅时候，咁你咪可能，同埋可能个水樽打泻水，你都唔知噶嘛。 咁啊，咁啊， 所以呢个我觉得 OK。 我觉得呢个 OK， 但系我都会谂翻几贵咯。即系如果你话贵咗好多嘅话咧，我就未必会考虑。嗱，我未一年到晚我都攞住本 schedule 嘅。我头先听你咁样讲嘅时候，我唔系用电话，我就用手写噶嘛。如果唔系好贵，价钱唔系争好远，而个款系 OK 靓嘅话咧，我真系会考虑。 价钱就 用一世啊嘛，成年都用。 咁價錢我冇特別留意到啦，所以佢都費事寫。我諗又唔係貴到話，即係無端端成成千蚊，應該唔會嘅。係啦，咁同埋都可以好型咁樣咧，即係可能喺雨中就。个女仔问：， 跟住 做咩？ 转书咯， 喺度写生， 喺度写嘢啊！ 系啊，等你咯咁样。 你唔怕滴雨咩？唔怕防水噶嘛？ 但你个妆唔防水喎，嗰珠江用晒。 系啦，好啦，第三样咧，呢个真系我喺香港冇见过。就连咧，佢话呢一个文具展咧，佢唔系香港搞嘅，佢话连台湾咧都少见嘅咁样。听个名字，睇你可唔可以即刻理解到佢嗰个玩法系点样嘅玩法用途？佢叫做咧私隐。保护胶水， 得要有呢个嘅喎，私隐保护胶水 系啦，点样运作嘅咧？同埋佢系做咩嘅咧？咩叫私隐保护胶水咧？ 我估下 吓，系啦，真系估下。 凡事咧，有阵时人都有私隐噶嘛，系咪？我食翻你六个字先，咁你要保护佢噶嘛？ 冇错。 咁就有啲嘢可能你写咗喺本簿度，有阵时又会过底去下一页嗰啲纸味，话即系攞支铅笔咁扫翻出嚟咁样嘅，系咪？你用咗私隐保护胶水，即系有啲你要写。 好笑呢个名，真系越听越开心。 系啦，你咧就写。写嘢之前就攞个胶水咧，就画咗佢，咁即系喺个纸度啊扫几下，首先唔会过底。第一样嘢唔会过底嘅，你自己先睇到嘅。咁如果你捽咗嗰个胶水，有时胶水咪可以捽得走嘅，跟住嗰啲字就会蒲翻出嚟噶啦，咁样。 太複雜， 太複雜，我覺得 唔需要嘅。 對唔住，唔好意思。 OK， 私隱保護膠水，我覺得咧係咧，因為即係譬如有啲 你簡單啦， 你嘅名啦，你私人資料啦，咁如果屠查咗呢個私隱 咁你寫嚟做咩啫？ 私隱保護膠水嘅時候， 屠查你啊！ 系啦，查咗上去，其实既可以有一个方法睇到嘅，但系有啲人咧就唔可以一眼就睇到嘅，即系可能 即系角度嘅重要咁样啦，某一啲角度睇到，咁咪即系唔能够完全保护私隐咯，某一啲角度睇到， 你要谂清楚私隐保护胶水嗱，如果我先嚟个 round one 咧，你冇办法啦。阿婦人咧又係略勝一籌嘅，佢個角度係好接近。 點解我仲要做呢一個？ 係 啊，係啦，我要將一張 紙。你明明已經係擁有中產塗改帶嘅你，你都輸俾呢個唔行文具店嘅師奶。 好明顯， 但係你呢一 round 真係佢好接近， 係咪啊？ 但係你要再諗下嘅個膠水嘅用途啊，膠水喎。 知道。 私隐保护胶水喎， 黐住咗咯，胶水会有黐噶嘛？ 系啦，咁佢最后点样可以黐住啲私隐咧？系啦，系啦，点解可以黐住？ 咁即系胶水嚟嘅， 即系胶水嚟嘅， 即系 佢有冇？ 我觉得好实用嘅，即系我见到咧，我都喂啱晒，我想用。 我想问有冇其他嘅副产品噶？ 副产品冇咯， 冇嘅，好，我仲谂住咧，如果黐住咗嗰就 好啦。我俾埋最大提示咧，佢唔系透明嘅。 我想提出一样嘢。 好好。 佢唔加呢个私隐保护，佢系一个胶水，就咁胶水得唔得咧？ 都得，不过你就无谓咯，即系你嘥咗佢个功能，即系双面胶纸你单面用都得噶。佢唔系透明，佢唔系透明， 总之佢一查落去 有 颜 色 嘅， 又叫 私 隐 保护 胶水， 所以就净系自己睇到嘅。 唔系，都话佢个方向好啱咯。头先 隔篱嗰啲人睇唔到， 唔系啊， 冚住啲名。 系 啊， 系 啦，咁样啊。 其实佢我哋点用咧？即系开估，我觉得都几实用嘅。佢话咧，你嗰啲咩信用卡啊，咩月结单嗰啲咧，你而家要抌嘅时候，你个处理方法咧，你咪掠落碎纸机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好多碎纸机咧，成日都话太阔啊， 同埋 印出嚟 好耐啊， 系啊，又 耐。 你解出嚟咧，仲系成个铁咁阔，咁你真系睇到晒啦，冇用啦。 又 OK 嘅，碎纸机应该都大概碎得到。 但系如果你都 系惊唔得噶， 有啲好阔噶。如果你买啲鸡啲嗰啲， 系啊， 嗱，中产嘅代表点会买啲鸡嘅？ 系啦，冇错， 攞起税啊， 系啦，唔系佢咧就会将嗰啲税纸咧再攞改错带涂一次。其实佢个原理一模一样，佢嗰支咧系黑色嘅胶水，但系咧佢印出嚟咧，即系譬如我哋而家涂胶水咪就咁透明噶嘛，佢其实你等于好似一支咧黑色嘅笔游上你要嘅地方度咧，首先黑色黑咗一浸咯，然后咧佢系有黏性嘅一个胶水嚟噶嘛，佢就譬如话，哎，你有张预结单，黄耀祖啊 number 写晒之后咧，你就涂晒呢啲你唔想俾人睇到嘅嘢，咁啊黑色黑色黑色，跟住咧你将嗰张信用卡预结单一黐。佢咪黐實咗嘅，然後你就攞去碎又得啦，攞去抌都得。可能你話喂，咁點抌啊？啲人如果想偷睇嘅話咧，第一黐住咗啊嘛，佢一搣爛咗。就算佢叻仔到咧，唔知點解可以將佢打開唔爛咧，你油咗黑色，佢睇唔到啲私隱。 我覺得呢個幾好， 我覺得呢個實用啊，因為佢其實佢就俾你咧雙重保障嘅。佢話如果你真係覺得好機密，即係你可能係辦公室裏邊咧，你又覺得個碎紙機你點都信唔過佢嗰、那個碎密度。佢話你就不妨咧用呢個方法加密，你已經係黑咗、黐住咗，你再碎出嚟咧，就算俾人執到都黑色。 哦，但其实咧喺 系咪唔错先？ 喺坊间有啲文具咧，已经系一个印台咧，嗰啲即系吸嗰啲stamp 嗰啲印啊。其实咧佢咧 confidential 嗰啲咁样， 系啊，但系 confidential 乜都睇晒。 但系佢嗰个印咧，佢有唔同嘅宽度嘅，长嘅唔同 size 都有嘅，系好密集式嘅一啲印台。 即系攞啲墨水就遮住。 但可唔可以遮到咁密啊？ 遮晒，我想话俾你听咧， 咁密咁样可以？ 佢可以咧一个人插落去咧，有譬如有啲信用。卡嗰啲月結單嗰啲地址咧，佢即係可能都係串領咁樣啦。佢就有串領 size 一插落去咧，就全部你根本都睇唔曬裏邊，睇唔到裏面究竟支持寫嗰啲。 呢個好啊！ 佢呢個好似簡單啲添， 係啊， 唔 使。 唔係，但我嗰個穩陣啲咧，佢黐埋添啊。佢話因為你一搣就爛咗啦，變咗。 係啦，咁嗰個就係一插插曬，已經全部已經遮曬啦。 下次見到可唔可以買一個俾我？ 哦，而家好耐㗎啦，嗰啲文具嗰啲 都冇見過呢個真係。 咁你只不過你冇乜點行啫，即係我都係有行。 你都睇唔到私隱資料膠水啦、 啊！呢個新嘢嚟噶嘛，只話新科技。 係啊， 喺台灣展銷會啊，係咪？ 係啊，佢而家台灣度有呢個展銷咯。 因為、那個、 我唔知佢幾時會帶嚟香港有得玩㗎。 嗰、那個係好方便嘅，不過咧，你就係嗰啲叫原子印咧，你要加墨咯。即係如果你用到乾就冇乜墨嘅時候，你要加啲墨係有啲耐。 呢個幾好，因為我係屋企用碎紙機嗰種方法。 碎紙機真係碎得唔曬。 唔係嗱，我嗰、那個、 啊、我教你啊，用碎紙機打斜碎 啊。打斜？ 打斜碎咧？ 碎紙機打斜係咪？ 但我个窿好细嘅啫，我个窿大约系得即一部电话打阔咁。 咁你所以咧，你就唔可以懒惰啦。你要你一搣咗嗰个要你嗰个地址嗰个角落头，即系要搣咧，要做啲工序咧。搣咗嗰个咧，就翻你嗰个碎纸机，跟住打斜碎咧，咁就会碎得。 你知唔知我通常会将佢包喺边度？我包落咧乖仔啲尿布里边咯，碎咗纸啦，跟住再倒落乖仔啲尿布度抌，等嗰啲贼咧如果要偷嘅话咧。都要掂到我啲狗啲尿先。 我咧系会将佢咧摆喺啲 佢觉得自己好叻， 好奸啊！我哋真系。 你嗰啲住啲，因为我冇呢啲啦嘛，我就会摆嗰啲 你冇尿安啦咩？ 送头送我冇尿片噶嘛。 我以为有碎纸机添。 唔系，讲紧咧嗰啲嘢碎，我会摆喺啲嗰啲叫做食完晚饭咧，你会倒啲冷饭菜汁咧嗰度里面咯。 哇！我哋都好绝啊！ 喂， 私隐 好紧要啊！ 考虑下呢几种新奇刺激嘅文具。 所以你碎纸。 碎料啦， 真系。 来势汹汹进的小偷，突破新闻的梦道，人若可唯独小腿比较粗。晚钟的背后，走光的日后，全部角度调转也讲究。太低的裤头，小布的肚兜，不顾一切猎到手。是我想太多，其实越乐观也不必发火。没有空，仍要追得到绝世出位的报道。谁拍拖，谁又失身得太早？是非加串谋，巧不必苛求。娱乐新闻怎会看得够？每天都有仇，不理好与丑，真相虚构亦接受。在吉他专不专心工作，只想知他挥不挥霍，会太嗨跌一不小心，会后跌不如遗忘。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全部责任日求要追究，种种的理由，掌上的缺口，越越瞄人越拍手。谁在意他专不专心，工作只想知他挥不挥霍，陪太太的一不小心会后悔不满。新鲜出版的周刊，太多激化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记者编辑摄影先生，精密报告在制作，酒店特务齐备超广阔的镜头，拍下各种酒与愁，难过愉快潮水病态，某个某家里逗留，二十个成脑的高手，揭露各样角色错漏，致力要大众睇通睇透。他专不专心工作，他甘愿挥霍挥霍，他演不演出主角，每样也是众人娱乐。新鲜出版的周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各位天天开卷快乐。明谢你尖酸抵死的触觉，封面小姐的肩膊，抽丝剥茧的追索，制造的消费娱乐，花边新闻的搞作，绝对不会太精确。要是你肯花钱当作有点小牵持，不以太高深尺度量度。 唔使咁激动嘅，本来想播 trailer 嘅啫，真系。 咪进播咯。 系啊，仲有少少时间咧，其实仲有一个好得意嘅文具店咧，即系你可以参考一下嘅。佢话日本咧有一个叫做咧深夜文具店。 做咩？ 荧光 咯。24小时啊？ 唔系啊？咩荧光？唔系啊，深夜文具店啊。 哦，即系一铺头嚟噶。 系啊， 营业时间。 营业时间啊，系啊，佢话咧，佢唔系开到24，佢好得意啊，佢系咧晚五晚十咯。 哦，哇， 系啦， 咁犀利， 原因好简单嘅啫。 我中意喺嗰度打趸啊。 唔系点解咧？原因好简单，嗰、个老细本身有份正职嘅，佢、收五点，跟住就开铺。 好勤力啊！呢、 系啦，佢又亦都好中意收集呢一啲咧，世界各地啲唔同嘅文具啊嘛。日本啊有间叫深夜文具店咯，所以你话要培养一个地方嗰啲咩文艺青年嘅气息咧，可能就要睇下佢有冇一间咧好有特色。同埋營業時間都比較易於常人嘅呢啲文具店， 有新嘅文具發現。 我覺得呢、一個如果呢個文具店可能佢個 selling point 咧，係反而買啲舊嘅嘢。 係冇錯冇錯， 嗰樣嘢大家真係中意 磨墨啊！ 文具 磨墨， 太力按壓事主嘅眼睛，同埋打事主嘅下體等等。事主事後右手無名指指根係斷裂，身體有多處嘅瘀傷，口角流血等等。協助事主的林卓廷批评警方滥用暴力，要求警务处处长将涉事的警员停职和展开刑事调查。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的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94点，升2点，成交金额4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58点，升29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4，升6。盈富基金27元，升5仙；中国平安90.8，升2毫；中移动67.4，升1.15；工商银行4.93，跌5仙；石药集团14.42，升1.46；信宇光学科技106.9，升6.2；建设银行5.72，跌5仙；友邦保险77.4，跌8.5；港交所252元，跌8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5，英镑9.519。瑞士法郎7.998，澳元5.318，加元5.891，新西兰元5.037，欧元8.698，每百日元对港元7.3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07。 日经平均指数报20,669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4,00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3美元，卖出14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七行道南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咁另外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啊，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嘅。咁而港岛去九龙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将军澳嘅影业路去东港城方向，近住宝灵路一带咧仲系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南湾隧道出入口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最新医学证据指出，体能活动可以预防认知障碍症，职业司机应该未雨绸缪，日日都要喐一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今次游学团去英国定澳洲好？ 去边度都好，团体旅行最紧要系有保障。只要向持牌旅行社购买外游服务，即是离港交通、境外住宿和境外活动至少两项，就会受旅游业赔偿基金保障。持牌旅行社处理突发情况有经验啲，仲受旅游业议会监管添。 咁去边度旅行都安心啦！ 光顾持牌旅行社，外游安心有保障。详情请浏览 TICF.org.HK。 二台通识六十秒， 今个暑假就嚟到尾声啦，唔知道仲有啲乜嘢活动可以参加呢？等我都可以把握机会，尽情玩多次啊嘛！ 我有好介绍啊，嚟紧8月30号星期五晚上，展翅青见计划将会联同香港电台第二台喺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展翅青见梦飞行 Keep Moving。你有兴趣嘅话，可以同我一齐去。 个节目有啲乜嘢睇噶？ 个 show 邀请咗张敬轩做分享，仲有薛家燕、吴业坤、郑欣宜、黄子轩、Mira、天堂鸟、叶巧林等等表演嘉宾，仲有跳舞组合嚟表演。当日亦都会颁奖俾10位展翅青见超新星。表扬他们在个人成长、领导才能和工作表现上的进步。 哇，好吸引啊，用不用入场费的？ 当然不用啦，只要你立即去赞好展翅青见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再留言 tag 一个朋友，就可以拿到免费入场证2张的啦。 好啊，等我都即刻去看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大佬大家好， 小波大佬你哋好， 阿英尖尖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威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辛苦啲你哋都好啊， 冚大 哥 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而家宝宝天气先。 31度气温，相对湿度72%。听下节目《风show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系啊，其实我同阿田咧都有一个叫做我觉得算系一啲有奖问答游戏嘅资讯嚟嘅，所以我哋冇礼物俾你啫吓。 好啊， 系啦，嗱，我问我嗰条先。 好， 就系话咧，如果你停车。停咗喺啲唔啱數嘅地方，例如大家都知嘅，有啲地方你不能夠亂停嘅。 啊， 你嗰啲雙白啊、雙黃嗰啲嘅固資，你要俾人抄牌啦。但係如果你停咗喺 有啲地方就真係唔好停嘅。 車房門口， 哇， 係啦。 我即刻諗起就係嗰啲嘅餐廳，譬如廟街咪好多嘅食肆嘅，嗰啲門口就算有位， 有位你都唔敢拍噶嘛。係啊，嗱，車房門口嗰個地方，如果你咁不幸。 真系唔觉意唔生性、 啊、 你停咗你架车喺人哋个车房门口度，阻住咗人哋冇得做生意嘅嗰个位。 哇吓、 啊！你觉得你架车会变成点呢？ 咁大胆，佢唔小心夜晚系即系拍过夜嗰种啊！即系夜晚嗰阵时，人哋拉咗闸，唔知人哋车房系嗰种啊？抑或系咧日光日白都觉得我阻住你做生意，因为车房就一定系出出入入，就系靠佢哋门口嗰个位噶啦嘛，系咪？ 系啊，嗱、嗯，佢咧就咁讲嘅。就话拍咗喺咧葵涌一架大连排道一栋工业大厦嘅横巷，但系咧原来嗰个门口咧就系车房嚟嘅。嗱、啊，呢、這个都即系都有一两个礼拜前嘅新闻嚟噶啦吓。咁、啊、但系嗰个巧妙嘅地方就系、是，咁究竟会得到啲咩嘅回报咧？佢话佢承认佢话，唉、哎，我唔知道原来车房门口嚟噶，但系结果就咁样啦， 免费帮佢整车， 免费帮佢整车， 整架车少少嘢，咁佢咪要整车咯。跟住咪要收钱帮你整咯， 呢个方向系啱嘅。 你摆喺度即系有嘢需要啦，咁我咪帮你检查。 系啦，检查嗰阵时就唔小心咧，将架车咧就分开咗咁样，跟住你要合翻埋嘅话咧，我就要帮帮你啦，系咪呢个方向？ 即系你嘅方向就系以零件分开呢、這个 分体式冷气机。 分体式冷气机唔系， 咁不至于分体式嘅， 揸得、走得、行得、跑得冇事。 不过嘅有系咪？ 纯粹有不过啫，真系揸得行得跑得嘅系啦。 系啦，你嘅导游镜唔系你原装嗰个啦， 唔系，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但系佢呢个动作咧，有啲网民都话都绝啦，因为你虽然行得、走得、跑得、再得，但系你都要再去搞翻啲手续，先至可以行得、走得、坐得。如果唔系，你都系死得。 胎有冇关系？ 冇关系， 胎冇关系， 冇关系。 车牌啊？ 唔 即系嗰个风吹一二三四都冇啊， 唔系 枪哦，冇晒四只枪， 唔系有齐晒、哦 okay、完整无缺， 唔系好暴力嘅， 唔暴力，一啲都唔暴力， 冇锁啫， 仲咁啱得咁巧，如果咁啱嘅话咧，你仲会好欢喜添 啊！ 如果你咁啱有呢种喜好嘅话， 哦得啦，冇咗车顶啊， 唔系都话碌冇暴冇完整无缺 啊，喜好啊， 系啊，即系佢咁啱做完呢件事，如果咁啱咧合理何车嘅话咧，可能你就喂唔该晒，我本身都中意噶。 帮佢打蜡， 喷车， 喷车，帮佢喷埋个广告。 佢唔系冇嘢啊， 咪讲笑啫， 冇嘢。 广告应该唔会嘅。 佢话佢 系佢做，系咪先？ 佢原本系一架黑色嘅私家车嚟嘅。 哦，仲要喷白咗。 咁而家咧，佢就变咗迷人 Pink Lady， 就变咗粉红色。但系最惨系佢只系一半粉红色啫。 即系左边有，右边冇咁样。 哇，系咁有冇解说啊？即系话， 因为佢本身 小心喷到啊，咁样嘅意思 啊。佢而家咧，原来咧 喷得好靓嘅，应该 佢拍咗嗰个地方咧，就唔系一个普通嘅车房，系咁啱停车嘅位置就系喷漆房。 哦、如果佢系喷诶，摆喺嗰个整胎嗰咧，就整同你整嗰个胎啦咁样。 咁佢就话： 喂，咁好啊，着数咗，认真。 佢有一半车身咧。就是黑色的，有一半车身呢 靓不靓先，问题是 哦，咪头先嗰句咯，如果咁啱你嘅喜好， 你中意傻炮嘅， 系傻炮嘅， 我一半黑 牙都系啦，系嗰只色嘅话咧，咁你咪 OK 咯，系啦。 咪最紧要佢手工有冇帮我包埋，即系系咪真系喷得好？ 咁有啲网民当然喺食花生嘅期间咧，就会建议，喂，不如你掉头咧，另一另车身，拍埋另一边车身，等佢帮你全车喷晒，哇，几好，免费转色， 真系咁有信心，你够胆再喺嗰度泊车？ 系啦，咁而家唯一咧，头先咪话咯， 宣示咗主权噶咯， 系啊系啊，唔系，佢其实系等于你试一试佢手艺啊。 喂， 其实我哋喷车颜色都唔错啊， 你 中唔中意咧？试啲色先，真系。 问迷人 Pink Lady 嗰啲嗱，粉红色系好难买嘅，比较。贵噶啦， 你想唔想要啊？ 你想唔想要啊？ 呢个系问题嚟嘅。 系啊，同埋头先点解话咧？呢架车你系行得、走得、喐得噶，但系你都要改少少嘢先得咯。因为咧，你架车转咗颜色咧，佢话理论上如果你喺路面俾阿 Sir 截咗嘅话咧，佢、一对你牌保，先生你架车牌保写 black 噶， 但 系点解你嗰个车身变咗 pink 咗噃？ 阿 Sir 有解释。 系啦， 嗱，你俾我刮两下先，嗱，嗰阵系我哋个底色都系黑噶，咁样 唔得噶，因为转咗色咧，佢话理论上你就要去运输处度改牌簿咧，你话我改咗颜色啊，而家 等，我琴晚先知道我架车被喷色揸上，我唔系想我而家即刻走去做 紧呢件 事， 你而家仲揸住佢出街， 冇啊，阿 Sir 咪同你讲 噶啦， 咁我都要揸翻屋企，我揸去运输处，我先知话俾你听，我真系被喷咗粉红色， 咁最终佢点解决啊？ 冇啊，佢而家净系 得个无。 佢净系自己影一张相，佢仲问佢唔系，佢系想问啲网友，佢话我有冇得追究噶咁样。 嗯，你翻查到 CCTV， 我谂系有嘅。 系啦，除非你翻查到 CCTV， 好似涂鸦咁样嘅。 其实系， 但系嗰个系即系私人嘅物品嚟嘅。 系啊， 所以泊车真系要好小心。 系啊，我个人觉得理论上如果即系你系好揸正嚟做嘅话咧，其实真系可以追究嘅。 系， 即系因为我阻住你嘅车嘅出入位置，唔代表你可以搞污糟我嘅车噶嘛。 系啊，啱 系 啦，啱晒啊。 只不过就几难追究到咧。仲要好多网民咧，唔知点解入咗脑噶咯，佢就会觉得喂写到明车房门口请勿阻塞噶，就大家就习惯咗呢一套江湖潜规则咯， 系 就会觉得喂咁你自己即系咎由自取啦。嗱，但系咎由自取同埋佢可以滥用私有咧系两样嘢嚟噶。 嗱，但系讲真啦，即系佢咁样被整蛊咧系惨嘅，整蛊佢个都唔啱嘅。但系如果佢真系泊个车泊咗喺度咁耐，你见到。个颜色啊，个车个颜色都可以换到咯，咁都真系需要一啲时间啦。佢都真系阻住得人哋都几紧要噶，咁样。 嗱， 即 系 唔 系话 嗰 个车 房系做得啱， 系啊， 但系嗰件事真系拍好耐啊，你都系咪？ 我谂起嗰阵时，我哋咪话外国嗰啲新闻咧，有啲私家车咧，佢咪拍咗喺啲唔生性嘅地方咧， 摆咗喺嗰个 disable 嗰个 disable， 跟住佢发生咩事啊？ 切 label 咯， 全部系啦。 你 disable 我咪同你切 label 咯。 嗱，我觉得 你唔可以咁样去霸占人哋。嗰个叫做轮椅位嘅， 黐 label 系好好多， 系因为人哋搣得翻啊嘛， 同埋你唔会。是不是真的不会损坏呢？都应该不会的。是啦，你咪 那 些胶不会黐得很紧要的。我你喷油这个就真的大件事了。 不过我们都问我们的听众，大家有没有一些泊错车的经验， 即是这样被人惩罚。 即是真的不是想这样的。是 啦，不小心的，未必一定有惩罚的。但总之你试过泊错车，跟住 先换来点呢， 出了事，我没理由泊在这里的，好彩咋。 即是最严重的泊车。 有些即是可能是啦，即是泊车的危险大家都知道真的有的。 有些位置真的不便拍嘅， 即系甚至乎你会见到有阵时嗰啲转角位 巴士站咯，真系唔拍得噶嘛。 啊，呢啲梗系啦，有啲转角位咧，佢以为佢够位拍，但系其实跟住就搞到人哋全部嗰啲大车过唔到嗰啲，即系搞衰晒，影响人哋嗰啲咧。即系如果你有啲咁样嘅经验嘅话咧，都可以喺网上面同我哋分享下。 香港有路不可拍嘅地方， 嗰啲车房嘅朋友不妨都可以打嚟讲下。其实有冇试过有啲唔生性睇唔到招牌嘅嗰啲车主咧，真系摆咗喺你哋门口度， 得正正喺度。 咁通常你哋有啲咩嘅行动嘅咧？真系啊， 咁又冇话啲咩行动嘅？ 唔系，可能唔系报警咯，拖佢走啫。 好啦，你咁讲啦。If I'm not mistaken, dust is clearing everywhere.Memories awaken, my feet on the runway. It's a beautiful day. I look to the sky now. I'm finding my way. I'm flying on my own.On the wings of your love. I'm flying on my own. Celine Dion 啊 ，Flying on my own 啊，吓电话号码1872388啦。你有冇试过真系拍咗喺呢啲咧，真系比较唔生锈嘅地方咧？有啲咩后果咧？人哋就话拍咗车房门口就怀疑咧，就俾人哋帮你加咗工咧，就喷咗一半车身嘅颜色嘅。咁啊，你有冇遇过类似嘅情况咧？嗱，电话号码1872388，电话旁边有位朋友啦，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司机大佬，大家好。 喂 ，Hello， 叶小姐，系你好啊 ，Hello， 系啊，风骚快活人 ，Hello， 系啊，叶小姐。 系你好啊！ 系啊系啊，你系咩经验啊？有 你话到头先提到话即系喺车房门口违例泊车啦。 系系系。 咁通常车房门口都会有一个贴即系告示咁样，即系话俾大家听，希望唔好阻住出入口啦。因为你都明白，车房系必须要将架车喷入去个铺头入边先至可以做嘢噶。 冇错冇错。 咁 但系好多时咧，就遇到啲人咧，真系好衰咯，佢明知道㗎喇，同埋好多时都系街坊嚟㗎，即系即系附近可能都系出入开嘅，尤其是啲货 van 司机啦，即系我其实我都好明白大家都系搵食嘅，但系呢我哋就试过经验就 系 咁有客人架车坏咗要拖嚟公司啦，咁点知去到门口嘅时候呢我哋就俾人顶住咗啦，咁嗰架货 van 其实都经常摆喺度啊，咁佢有留电话嘅，咁我哋又打电话同佢讲啦，即系话喂唔好意思啊，你嚟趁开架车啦，咁结果系等咗好耐，咁谂大概系大半个钟头啦，咁架拖车又勾住咗架坏车，咁个客人又已经到咗，咁然之后全世界就企喺门口度， 好 尴 尬啊！ 即系好，即系你明唔明白？即系嗰一刻其实真系好嬲噶，站喺我哋立场，你违例泊车，我哋都打电话俾你，其实我哋可以叫即系搵警察抄牌嘅，即系难听啲讲系咪？咁但系 或者你有架拖 车 喺度拖埋佢咯， 拖走佢啦， 边个俾钱啊？系啊，真系啊！ 佢嗰种态度仲系万不经意，咁我哋通电话即系通知佢麻烦你趁开架车啦。咁结果等嘅时间好耐啦，咁然之后咧嚟到咧一句说话都唔讲嘅，佢只系将部车褪前咗半个车位。 哦，咁样 嘅 咋？ 咁嗰个位其实严格嚟讲咧，本佢褪前咗半个车位咧，嗰个位其实都系车位嚟啊，咁但系佢又入唔晒个位啦。咁总之 ，anyway 就系、是、你点都系阻住咗人，但系你嘅态度系令人哋好嬲咯。咁其实都好多呢啲情况噶、 哎， 有时即系收咗铺啊，咁可能第日开铺咧都会有一啲车系挡住你个门口，咁你根本系出入唔到。即系其实呢种情况系喺我哋业界，我相信都好多， 周知无日都有系咪啊？ 是啊，即是有些人真的很离谱咯，你想想你阻住我哋做生意啊，真的会。 啊叶小姐，咁你唔是有多时啲车房呢喺嗰个路膊呢有啲叫做即係俾车唔係俾车上去嗰个膊位嗰个嘢呢会褪咗出嚟，啲人见到就啊呢度唔好拍啦咁样㗎嘛，会唔会有啲嘢摆。 都会㗎。 即係嗰个车台叫做。 其實都唔係屬於咩斜台，可能有塊類似板咁少少嘅位啦，其實係好少嘅，佔嗰個位好少嘅，甚至乎有啲可能個路膊本身係斜斜地，就唔需要特登擺一嚿嘢。但係即係好多人係唔會理，就算你話擺雪糕桶咧，冇用㗎，佢成個雪糕桶都偷走埋，我經常俾人偷走 食雪糕 桶啦，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行為呢，即係好乞人憎囉。即係其實我都想呼籲一下啲駕駛人士，其實我哋自己都揸車，我都揸咗廿幾年車，即係好希望，我都明白香港地搵個車位真係好難。 冇錯。 但係你話方便一下大家，你話好似有時我哋附近啦嗰啲街坊可能喺度返工啊附近嘅，咁可能有時擺一陣呢，其實我哋都明白，我哋都同佢講喂唔緊要你擺一陣，但係我哋可能15分鐘到我哋就要即係有車入啦。咁希望你呢段時間可以完成，咁可能有時候真係送貨啊，或者係速遞咁樣，咁我哋好理解嘅，即係我哋都唔係話覺得門口係我哋，從來都冇咁諗，但係即係有啲人就好衰囉，冇諗過你咁樣影響我哋生意。我其實嗰日都個情況就係拖車個客喺度呢，見到佢唔耐煩都好驚，喂我哋咁樣就冇一單生意，你知啦而家經濟 搵食艱難啦， 係啦，即係搵食艱難，即係有你咁樣就好令到我哋都好難同個客交代。 喂，但我想問下嗰個結果呢，譬如頭先我哋引述嗰單新聞呢，就真係噴咗一半車嘅顏色呢，譬如類似呢啲你哋業界有冇聽過咁樣？ 嗱，咁我自己咧就我有聽過一啲有一啲反應啦嚇業界，但係我哋自己就唔會咯。咁同埋我哋 其實你頭先你講嗰個例子，你本身都可以報警啦，因為嗰位嘅朋友本身喺你門口就係違例泊車嘅，但你見話可能都係街坊嘅 van 仔咁樣，你都冇咁樣做啦。 但你聽到啲同行大部分啦，或者普遍會用咩方法去處理咁樣嘅咧？ 其实呢好多呢都会系好似我哋咁即系哑忍嘅。 用眼色 其实我哋门口都有闭路电视，其实而家都好普遍啦。 对啦对啦对啦。 其实我哋成日睇呢嚟嚟去去都系嗰几架车。即 系 有惯 匪， 所以系街坊嘅。 所以我形容就系属于街坊囉。即系我都系嗰句，大家街坊我都唔需要无端端要你食张牛肉干啦。 咁就系。 但是你调返转你又会唔会体谅下我哋啲商户呢？ 係 啦，即係有时大家方便门口唔系我哋嘅，咁但係我门口理论上都系唔可以泊车㗎嘛。 好啊。 希望你讲完之后呢多啲唔同嘅街坊都知道你哋嘅苦况啊。 多 谢晒叶小姐嘅电话。 好，我哋再听第二个听众啦 ,1872388, 你系边个？喂。係好，下个听众。喂。 好，系你啊。Hello, 你好，司机大佬大家好，你点称呼啊？ 叫 Tommy 你好， 有咩经验？ 二十年前咧，我开车房嘅， 系 喺鲗鱼涌一带，你有冇印象有条骨头路？嗰头都系做车房多嘅， 系 我嚟嗰条叫芬尼街， 系唔系近港铁站嗰个位啊？ 站口 系啦，我知边度，我熟嗰套， 系 点样咧？芬尼街嗰边。 咁 外到分離啊！ 我哋已經咧喺個門口度咧，已經係用熒光字話24小時有車場，如果泊車就限當留電話。 係 咁有好多街坊咧都識做嘅。 係 冇問題嘅，打電話嘭嘭聲，喂唔好意思啊，哥仔即刻落嚟咁啊。咁有啲咧停冇留電話，咁但係我嘅車拖翻去係半夜三更喎。 係。 咁你话我哋要点做啊？梗系嗱，鼓吹唔鼓励噶，呢啲系应该系犯法噶。 廿年前 冇咁多闭路电视啊。 系 咁啊，将两个飞机即一头一尾， 系 即高佢，将佢嘅车移动咯，唯有。 哦，即系你帮佢喐，你帮佢褪车咯，系啦。 OK。 但系因为架拖车又嚟到啦， 系我哋做完晒所有工作咧，就将佢架车咧。就擺翻原位，擺翻我門口。 哎呀，你好細心啊！ 有手尾啊， 真係 冇位啫。 係啊，我知道，真係。但我哋成日以為車房門口咧係禁地嚟噶嘛，大家應該自己知噶嘛。原來唔係 嘅。大家醒目啲，譬如咁啊，或者佢有啲車胎啊，或者梯啊啦，咁但係呢個亞位係唔啱。 係。 但係咧，其實係一個提示俾你哋。 係。 咁你哋都要醒目，或者你睇下人哋嗰個鋪頭門口有冇字啊。 係。 同埋佢人哋做咩行业啊？其实你应该都泊车前察觉下咯。 不过头先呢个提示好就系咩咧？廿四嘅，因为有阵时有啲人半夜咧，你就将架车可能就拖去车房等第二朝整嘅啫。 半夜都会坏车。 系啦系啦，其实佢就唔系话廿四小时帮你整，但系你嘅车可能就要摆喺你个门口度咁样。 所以咧，车房门口咧， 小时有一出入我哋写住，不过试过一次咧，真系冇位，唔好意思啦。咁啊，啲同事都八皮四，将。我哋做完晒我哋工作，拍好晒车，拉好晒闸， 系 将佢嘅车打横等咗喺条海底街。 哦，咁啊，就呢啲就当年嘅事情又唔系几好啦。喂，多谢晒啦，两位听众。系啦，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有啲地方咧，唔系话佢大晒，而系话咧，其他市民都可能有需要噶。好啦，而家即系听一次新闻，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将军澳凌晨发生持刀伤人案，连接景林村同厚德村一条行人隧道嘅连侬墙内，一名案发时着男衫嘅男子持刀施袭，有三人受伤，其中一人危殆。警方正追捕疑犯，隧道地上遗下一把刀，警方又喺仲明苑一个垃圾桶内检获另一把刀。警方话。案发在凌晨大约1:30，一名26岁女伤者肩膊和背部受伤，送院救治，情况危殆。另外，受伤的一男一女，其中女子手脚受伤，情况稳定，男子已经出院。 目击者话，疑犯曾经询问案中受伤两名女子有关连农场事宜，其后大叫忍唔住就向人施袭。目击者又话，事发之后同警方翻睇闭路电视，见到相信系疑犯嘅男子，事后到附近住宅大厦将蓝色上衫更换为红色衫之后离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开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被问到星期日有170万人和平集会，政府是否不论人数几多都不会回应五大诉求。林郑月娥说，构建对话平台的工作十分重要，展示非常有诚意，希望与社会展开真诚对话，因为必须透过对话才能够缩窄分歧。他又说，早前因为情况不稳定进行工作有困难，但见到星期日很多市民带至和平集会，政府很愿意与参与集会的人士真诚对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召开行会前见传媒，被问到市民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为何至今不愿意回应，而行会成员汤家骅提出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否能够接受。林郑月娥说，不同人提出很多委员会，当社会发生大型纷争之后，如果要明白原因或反映社会出现什么问题，是需要研究。而英国当年处理2011年骚乱时，亦没有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反而成立四人委员会，希望找出原因。因此对于社会提出有关协助香港复原的建议，政府都在留意，希望日后集思广益。包括汤家骅亦都曾经同他商讨，但不方便透露。而汤家骅并非唯一提出成立委员会的人，亦有人提出用爱收窄分期的委员会。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接获市民投诉，表示在被捕后在医院扣留期间被警员虐打，包括拳打下体、掌掴面部等等。62岁的事主6月25号晚在上水醉酒同人争执，其后被指袭警被捕并送到北区医院急症室。事主因为醉酒双手双脚被绑在病床，被送入去独立病房。医管局提供的闭路电视片段见到，有两名军装警员先后掌掴事主，用沾有怀疑是尿液的上衫遮盖事主的口鼻，大力按压事主眼睛和打事主下体等等。事主事后右手无名指指根断裂，身体多处有瘀伤，口角流血等等。协助事主的林卓廷批评警员滥用暴力，要求警务处处长将涉事的警员停职和展开刑事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94点，升两点，成交金额44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升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58点，升2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8.4升个六，盈富基金27蚊升5仙，中国平安90.8升2毫，中移动67.4升1.15，工商银行4.92跌6仙，世约集团14.36升个四，信宇光学科技107蚊升6.3，建设银行5.73跌4仙，友邦保险77.35跌9毫，港交所251.8跌1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5，日元106.59。瑞士法郎0.981，澳元0.678，加元1.332，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68，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657点，升93点。港金现价报14,00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81美元，卖出1,49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变种员工必须被知则吉，大懒虫、是非精、擦鞋仔，通通唔系。对雇主来讲，必须被资质吉的一定是非法劳工。 雇用非法劳工是严重罪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3年及罚款350,000，一经定罪即时入狱。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1551，非法劳工避之则吉。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许医生同大家上一场爱情哲学课。 你所给我，其实你吻过我，不清不楚，想显得伟大才甜蜜错，承认是个普通人，从来爱我比爱你多，比劣多。我所给你，何尝没有差错？没有你，怎可听到祝福？明明是对好心人，越爱越错。 期望同现实永远都有落差嘅，今次阿佛嘅作品咧，就系将呢个令爱情痛苦嘅原因呈现，拆解越爱越远嘅因由。作曲家新风王少明，填词林夕，编曲有周石汉、王少明，监制咧就系周石汉，加上于日耀。今个星期新打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9位，许廷铿《我们与爱的距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 D 嗰啲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好啦，咁啊，今日我哋司机大佬咧，头先就讲咗咧，都一排噶啦，呢单新闻就话派咗喺车房门口，结果咧有一半就俾人即系转咗颜色啦，咁样咁啊，真系好似系咪名副其实咧？就 show me your colour， 俾啲颜色你睇。 但嗰个唔系真正嘅 colour， 唔系 true colour。 或者唔系全部咯，系转咗一半啦，咁样。 跟住咧，听咗头先两个我哋唔同嘅听众同我哋分享啦，都系喺车房工作嘅朋友嚟嘅。咁啊，原来真系原来都有啲街坊咧，有阵时真系唔生锈嘅，真系会拍咗去佢哋个门口嘅话咧，人哋真系虽然就会夜晚就落咗闸，但系有车要拖到嚟嘅话，其实几多点都真系要打开个车房门俾人哋做生意噶咁样。 咁啊，正所谓重要嘅事情要讲三次咧，而家我哋就要听埋第三个电话啦。 一于咁 ，Hello， 你系边个？你个名叫肥仔康、哦。 喂 ，hello， 你好， 肥仔康你好， 点啊？ 重要事情讲三次啊，我都打过嚟三次啦， 系咪啊？ 好啊，多谢支持， 系啊系啊。 咁你系揸车嘅朋友， 我自己就揸车搵食嘅，揸货车嘅， 嗯。 系啦，咁咧，咁我你话你哋话即系摆咗车房门口嗰啲咧，我哋呢啲车啊更加麻烦添架车咁大架阻住人哋。 系， 但系咧，其实真系一般都系同头先之前嗰啲先生同小姐所讲，佢哋车房就一般都好容忍俾我哋摆嘅。系啦，咁但系真系最紧要都系嗰样嘢，记得摆个电话喺车头俾人哋睇。 系 啦，因为我哋搵食车其实多数10个9个都一定有嘅，因为就系好多时一个人做咧，咁有阵时上咗楼咁啊，车摆咗喺度咧，咁人哋可以搵到。你咪可以褪走咁大家好啊嘛， 系 咪先？咁啊，一般佢哋都系好好嘅。你我谂嗰次嗰、那个，即系你哋头先讲新闻嗰个 case 嗰、那个，我谂系 好特殊， 好特殊。又或者嗰个先生可能佢冇摆低个电话喺度、 哦，所以你呢个问题，你嘅经历起码都系 OK 嘅，即系就算拍咗、 啊， 大家又打个招呼就可以嘅咁样。 但反而调翻转，其实我想讲，真系有阵时摆车嗰个问题咧。即係有啲地方真係唔好擺啦，即係例如車房門口第一樣嘢啦，就係、是、話要留個電話啦。另外一樣就係咧，有陣時有啲路咧，咪側邊會有啲斜位係俾啲即係可能行路唔方便嗰啲。 哦，係啊，係啊，輪椅上落啊咁樣。 嗰啲位最好就真係大家都唔好擺啦。 係係係。 我見過太多次咧，有啲公公婆婆真係好無奈㗎，係企咗喺嗰度想過馬路，又過唔到喎，因為你架車擺咗喺度嘛。 冇錯冇錯。 就變咗要兜好遠一條路，咁人哋你諗下佢行一個輪椅。 嗯、 要唔系电动嘅话，你谂下佢哋系几咁辛苦， 系啊，好多力噶要。 係啊，所以我就其實想大家即係都係嗰句啦，大家香港人，大家幫下大家就唔好做呢樣嘢，我覺得就比較真係唔係咁好嘅。 啱啊啱啊啱啊！我上次有試過唔覺意拍咗喺頭先嗰啲上落斜位度咧，都即刻俾人哋個嘴瞄到上太空嘅，我都即刻知。我話係我冇遺意到，原來嗰度有個斜位咧，即刻喳喳林就褪走咯。好在個人喺度咋，如果唔係真係唔知阻咗幾多嗰啲阿公公婆婆真係。 多謝曬肥仔康你嘅提醒啊！多謝你啊！ 多謝曬。 仲有啲公務嘅位咯，即係例如譬如郵政局會有啲位咧係劃咗俾郵政 郵車， 係 啊係啊，郵政車。 咁嗰啲位亦都係嘅。其實香港依家有一個問題，你只要擺咗架車喺度，其實你譬如擺三四分鐘咁，你嚼嚼聲咁走咗去咧，其實係冇事嘅。咁但係有時就係偏偏就係嗰幾分鐘就會阻住咗一啲可能做公務嘅車咧，就會人哋就麻煩啦，要兜一個好大嘅圈翻轉頭。最慘就係你三分鐘啫，下一位朋友又擺三分鐘，佢就兜兩個圈翻嚟都係冇位啊。 哦，咁啊係， 有呢個情況。 同埋咧，通常嗰啲咪譬如話咧，嚴禁泊車咧，一停就要抄嗰啲啦。我上次都目睹咧，點解佢寫到要咁嚴啊？因為咧有個消防車走埋嚟，冇位俾佢停，因為嗰啲就係俾消防車啊或者啲緊急救援車輛咧，有機會泊喺裏邊，佢冇理由泊喺大路中間噶，咁咪阻住曬。哇！嗰次我見到啊，嗰個消防車咧響曬安咁樣咧，好彩都啲車主喺附近上車就揸走咗。如果唔係咧，嗰啲抄唔抄牌事少，咁嗰個消防車點算咧？ 其實咧，即係擺喺嗰啲位度，真係要有一個人坐喺度隔離你先好擺嗰啲位咯。如果唔係就真係唔係幾好嘅。係 啊，明白。多謝曬肥仔康。 Thank you, 拜拜。 大门被你紧紧锁上那一下，情绪像快将崩溃，失去知觉吧。旁人的祝福或慰问，比咒语可怕。提起他都叫你阴影恶化。任你自闭得不肯见光，挡住了落霞。求生那意欲都忘记了吗？流眼泪被同情相威胁，你伴侣归家，谁人听见也多么的笑话。投生出口别再梦，大门外有东西使你更牵挂，除了伴侣都应该拥有工作吧。红茶的馥郁，面包的香气满足吧。 求生出口的一线光，逃出了脆弱变强壮，回忆太重不知怎放，淡化了他的好处便容易忘，感觉过绝望别再梦，别再梦、哦、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他不是唱这首歌J-Dub 王浩儀这一个逃生门，我挺喜欢他那个呢宣传那个叫什么那个包装啊，因为他将他变成好像一个空姐的逃生手册这样呢，他说如果遇上不稳定的情绪气流呢，请立即吹口哨召唤朋友重复倾诉，一旦挂念前度呢，就要向乐观方向逃离回忆现场，亦都应该要换上救生战衣出去玩，远离愁云惨雾。咁啊，听埋风骚快活人咯。 我啱啱咩愁云惨雾都冇晒啊，系咪？ 系啊，逃生门啊吓，呢一个就系王浩儀嘅新歌。 好啦，嗱，即系当传闻咧都喺度讲紧咧吓啊，究竟几时可以攞到啲老人金嗰啲时候？ 而家系几多岁香港攞到噶？我都唔知。 65岁 系 啦，即系啲福利开始有啦，两蚊搭车。 唔系啊，65岁咧，好似啊，两蚊搭车就一定系嘅。咁跟住咧就。话咧，攞生果金嗰啲咧，都有啲系要免审查，有啲要审查，定系咩都 有噶 啦。 有 两 批嘅，系啦，嗰啲即系免审查嗰啲咧，咁就即系你低收入嗰啲咧，就可能攞多啲啦。咁、有高同低噶嘛，嗰两个系啦。咁即系话，其实65岁。呢、这个界别都系即系有啲人60岁已经退休啦，但系跟住挨到等到65岁咧，即系嗰五年间咧，你就要等啦，等嗰啲叫做政府可以帮助啊资 助 嘅嘢嘅， 嗰啲资助有阵时真系 都要啲时间等啦。 系饮完个茶都未必够钱食蛋挞啊，真系 等了又等，变成抌了又抌， 系啊，一定 抌心口个抌 啊，抌抌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呢段时间咁啊，有啲人选择退休啦，咁但系喺呢一边咧，另外我哋。即系喺亚洲区，都系我哋成日都有个竞争对手， 系 啦，我哋嘅新加坡， 新加坡， 诶，佢唔系我哋嘅新加坡，即系我哋嘅竞争对手新加坡咧。咁佢哋嘅总理就话啦，啊，即系咁样嘅， 点啊？ 即系我哋觉得咧，吓、啊，我哋嘅人均嘅嗰个叫寿命， 好长啦、 啊，都好似咧都几个预期咧系高到84.8啊。 哦，即系佢哋同我哋香港都唔差好远啦。 喺 亚 洲区嚟讲咧，就真系啊，我哋啊冠亚贵咁样吓，大家睇下。 冠军就香港，亚军就日本。 哎、可能咧就系啦，佢哋就真系可能就第三位咁样。总之都 做咩？佢唔开心啊！我哋得第三啲人唔够长命咁样 啊！唔系就系长命得仔。 哎呀，咁点啊？ 咁你咁早退落嚟吓，咁点啊？咁打后嗰几廿年，咁点生活？ 系啊，即系其实我谂，即系好似一个都系大趋势啊！唔同嘅国家城市啊，都系叫大家咧唔好咁早退休，努力做啦咁样。你哋老咗咧，政府唔养你噶咁样啊！ 即系佢唔想养你，咁啊政府有钱先养得你噶嘛，系咪先？都要穷噶嘛，都会。 我有交税 喎，同埋咁多个人口啊，系咪先啊？咁啊，所以咧，佢哋咧就有新嘅，有一个新嘅政策咧，就系话啦，嚟紧佢就话建议喺2022年嘅7月1号，咁啊唔7月1号啊，咁咧就唔系2022年 啦， 咁啊逐。渐调升呢个退休年纪，同埋退休之后咧，再受雇翻，即系再出嚟做翻嘢嗰年纪咧，佢就由62岁，就希望佢要去到65岁，又即系嗰个叫做年纪啊增加咗，咁希望咧即系提褪后咗啊，咁希望你哋就唔好咁早退休啦， 即系 迟 三年 啦，系啦， 用呢3年时间咧就慢慢将佢褪到去变65岁啦， 系啦，咁啊去到佢话由退休年。由而家嘅62岁啦，希望去到咧2030年咧，去到65岁啦。如果再受雇嗰啲咧，即系话可以再翻出嚟做嘢嗰啲啦吓，因为退休 suppose 都唔做嘢噶嘛。咁希望你再翻出嚟做嘢，由而家67岁就慢慢去到2030年咧，去到70岁。 即系70岁你退 咗 休 都可以仲做，系啦咁样咯。 不过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提议嚟嘅啫，系咪？定系即系变成咗一个法定嘅，即系到65岁你先至可以退休咁啊？喂，如果我真系好有 建议嘅呢个系建议嘅，不过慢慢陆陆续续咧，慢慢由2022年开始，慢慢逐步逐 步去做呢、這个去实现咗呢件事咯。 即系好似香港咁样啫嘛，即系譬如我哋嘅 MPF 啦，其实即系大家翻工咁啊，又要 強積金 要供啦，系咪？但系都会有一个佢哋可以做嘅方法嘅，就系、是、譬如你未到可以攞公积金嗰个年龄，但如果你做一个手续，做一个宣誓嘅话咧，话俾政府知就系话咧，我真系唔会做嘢噶啦，我系提早想开始我个退休。你都可以，如果你做咗呢一个嘅宣誓嘅话咧，都可以提早攞翻嗰嚿。 系啦，但系你记住，但系你记住就你真系唔可以做嘢咯。 宣咗誓噶啦嘛， 系、哎。 但系好彩咧，佢呢度系发生喺新加坡咯。你有冇印象咧？嗰阵时法国。 嗯， 佢就想将个退休年龄咧，褪后两年定三年噶嘛， 啊、都系 全国大罢工。 系啊， 哇！嗰阵时咧， 你想做死我啊？系啊，你咪想做死我？ 好多好多香港人咧睇嘅时候咧，简直佢觉得咧匪夷所思嘅话，唔系嘛，都系由 退休年纪啫， 由六十嗰个退休年龄变六十二啫，争两年啫。癫咗咁就系，咁当然你可以话，因为法国仲有好多唔同嗰啲深层次矛盾啊， 或者本身嗰个文化唔一样， 真系文化唔一 样嘅。即系见到欧洲好多地方，佢哋本身嘅公司可以有午睡时间噶嘛，即系中间即系闩埋几个钟头，咁样三个钟头食个长嘅 lunch 啊，饮杯酒啊咁样。西班牙、法国都有咁样嘅情况噶，咁 即系如果你用退休咧，变成系好似话你话即系一场赛事咧就叫game over 啦，就终结啦，即系唔系话你个人冇咗，纯粹工作嗰个 game 冇咗话咧，就好似话而家场波咧就唔系踢九十分钟啦，九十二分钟 加时， 或者九十三分钟系啦，仲要加时咧就系、是、意外先会加时啦。佢而家同你讲常规时间都系九十二分钟啊， 慢慢俾啲年俾啲年数嗰啲时间咧，嗰啲人 加长啲， 慢慢啊。加长一分钟，系啦，慢慢逐步逐步嘅， 咁 一都似。 咁可能啲球员都会嬲嘅，可能佢都话：喂，九十分钟好攰噶咯，你仲要九十二分钟而家。 所以我就系想问一下咯，喺新加坡嗰边咧，佢哋嘅市民咧，对于佢哋改咗呢个措施嘅时候咧，有冇一啲系即系正面嘅反应啊？定系觉得有冇搞错啊？咁样噶？ 我估佢哋应该咧唔会太大反应。 我哋嘅朋友其实香港都有啦，而家都话啦，六十岁咩人啦？我哋六十岁先系 青年咩啊？ 中 年 啫嘛，系咪？冇理由咁快就退嘅，即係好似應該好多亞洲嘅國家咧，其實成個世界都面對住人口老化。 咁你又真係睇到而家六十歲咧，真係都唔係太老咯，認真係可能喺佢外表上面啲白頭髮有啊。 我想六十歲之前退咗休噶啦。 咁你想做你咪去做咯，系咪先？你 可 以先做嘢。 咁呢个 系你个目标啊。咁但系问题系，嗰啲人民愿唔愿意？成日都话咧，点解话褪后多两年咧？啲人嗌晒救命，因为啊嚟紧即系啲新一代咧出嚟大学毕业。不完业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哇！你哋仲喺嗰度，我哋点做咩啊？ 梗系唔系啦。其实真实嘅情况系点咧？而家咧，佢哋好多唔就在香港啦，我都遇到一啲嘅 auntie uncle 咧，佢哋本身咧就系、 是、 你当系身高厚职嘅，个 title 系靓嘅，高级嘅。但当佢哋咧年纪渐长嗰阵时，其实有阵时公司系想要佢退落嚟嘅。咁、 嗯嗯、 要佢退落嚟嘅话咧，即可能唔同新嘅科技啊，会觉得可能年轻啲嘅朋友俾位佢哋上啦，又或者。你未必是最适合做这一份工作的时候。跟住佢哋咧，又未到退休年齡，但佢哋又本身係做開可能係經理啊，或者更加高級嘅位置咧，突然之間落咗嚟，要佢哋做翻啲低級啲嘅職位，其實喺心情上面咧係好難受嘅。但係喺政府各方面，我唔係就話香港啊嚇，佢哋有冇安排埋呢一方面？你叫佢哋本身係做 manager 嘅，而家叫佢做主任或者跟翻個 manager， 你有冇諗過人哋個感受係點啊？嗱，我覺得佢淨係叫你哋繼續有多啲勞動力啦，但冇諗過人哋嘅心情 係 點。 系啊，所以咧，我见到其实坊间咧一讲开退休咧，就会好多话，喂呀，退休咧唔好讲钱唔钱啦，当你大把钱啦、 嗯， 但可能你冇晒嗰啲工作嘅满足感啊， 都要 过 日神 噶系咪？系啦，咁于是乎咧，佢话佢哋发明咗， 即系零收入噶， 系啦，佢话发明咗一种，即系唔系计钱啦，即系当你大把钱，但你冇。嗰、那個滿足感，或者你本來每日咧你好重要噶嘛、嗯，你可能你喺公司位高權重， 即係每一日都出去出門口翻工嗰樣動作， 係啦係啦，你係必須要噶嘛。突然間咧話，其實你今日唔想開會喎，但係個地球照運作喎，佢好多人適應唔到咧，所以佢話佢哋而家發明咗一種咧新式嘅叫做退休管理方法。 嗯 叫做漸進式退休， 即係咩啊？做少啲，做少啲， 即係放多啲假先，係嘛？係咪啊？跟住就慢慢慢慢 嚟咧，可能就是、但係佢而家都唔係一刀切，佢都係慢慢慢慢嚟。 係啊， 2022年開始去到2030年都要成七年期間。 係冇錯，唔係但係佢嗰個只係推行政策漸進啫。但係你去到譬如62，你都要退噶嘛。但係佢話佢而家呢只漸進式退休係點咧？譬如你係60歲要退休，或者62咩度咧？佢話提早一兩年咧， 58歲開始啦。 58歲佢就可能同佢講啦，喂阿祖，嗱你都差唔多58啦，已經仲有兩年要退休咯。嗱，不如咁啦，你平時咧就翻8個鐘嘅，佢而家開始咧就同嗰啲雇員商量咧，就話呢份全職咧，不如你就唔好做啦，轉你做兼職 part time。嗱，有個前提嘅就係你哋要互信。你唔好覺得俾老細咧提早炒咗你魷魚，就唔係嗰只嚟嘅，要互信。佢話咧就提早，人工嗰啲就真係唔知道點計喎。但佢就話咧轉做兼職，咁、然後咧 人工一定唔同咗啦，由全職變兼職嘅話。 但係咁係咪崗位係咪都係嗰個先？譬如我都係一樣係總經理。 冇嘅，你總經理邊有得兼職總經理㗎，阿嫂。 係啊， 咁但係可能有其他去幫手。 佢話個好處係咩咧？等員工咧喺真正退休之前咧，仍然可以同同事保持聯絡之餘咧，就多咗啲自己嘅生活時間咯。 真係慢慢適應咯， 真係慢慢適應，即係可能你又翻8個鐘咧，話翻4個鐘就 OK 啦。而家 睇下咯，我會話其實呢個諗法係好嘅，但如果嗰位嘅朋友本身係需要錢嘅，即係 冇錯， 即係我由全職變咗兼職嘅話，我搞唔掂。我60歲啫，我個仔可能4個月嘅啫，係咪先？即係可能都有啲咁嘅。 但我覺得如果係等錢使嗰啲咧。佢应该就唔怕孤独感，佢都唔会唔做嘢嘅。 系啊，乐意啊，慢慢褪后啊。 系啊，系啊，系啊， 好热爱工作啊。 系啊，系啊，应该就系咧，大把钱， 63都唔， 但系就心灵空虚嗰一批，系啦。世间情是何物啊？但系佢唔系姑姑，唔系杨过小龙女，佢系 Dusty Bottle 啊！ 系啊，但系佢组合都有男有女啦。 系啊，而我哋就系问世间退休是何物啊？我哋都唔系好想住，真系。 我想噶，冇钱咋？ 唔系我有钱都唔想住。 打风流工唔好啊！ 我哋为咗听众就系咯， 系啊， 做咩你唔讲落去啊？你觉得太假咩？你真 系啊，都系啲假。 好啦，时间哥啦，而家退休，听日再见。 拜拜。